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啊，今日由我李志坚咧同阿何巨业主持嘅。咁啊，何巨业，咁啊，我哋今日就系呢个复活节长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啊，即系啊，我哋今日咧会倾啲咩话题咧？咁我见到咧，即系同交通都有关系噶吓。咁啊，包括我哋会讨论下一啲即系电动可移动工具嘅一啲规管问题咧，即系包括一啲电动嘅滑板车啊、电动嘅单车啊，或者一啲电动嘅单轮车嘅规管啦。咁另外我哋又会一阵间会倾下嗰个港铁咧嗰个半假日嗰个情况嘅，系啦。咁啊，我哋先讲翻嗰个即系电动可移动工具先啦。咁何巨业， 好啊。 咁啊，其实即系嗱，我系住启德区噶，咁我见到其实即系啲新发展区咧，其实就算话啊，邻近地铁站，咁可能由个屋苑咧去到个港铁站咧，都可能需要可能步行要10分钟啦。咁所以有时我观察到咧，有啲即系啲居民啊、啲街坊咧，就会用一啲即系电动嘅滑板车啊，咁啊由自己屋苑咁啊，即系踩去啦，都唔使踩啊，有电动噶嘛，咁啊去到港铁站啦。咁有时我会见到有啲。即係上班族咧，就會即係踩住嗰個電動嘅一個單輪車，咁啊由港鐵站又去翻翻工嘅地方，咁啊放工又由自己即係翻工嘅地方又去翻港鐵站。咁啊，你有冇見過呢啲情況咧？ 我梗係成日見啦。咁啊，我嗱調翻轉頭講先，其實咧就我哋又成日推動我哋要用多啲天然嘅動力啊嘛。咁啊，以前係踩單車嘅。我住新界嘅，咁踩单车踩好多噶啦，咁咧由而家近呢几年咧，其实咧系我先讲启德啦，因为我写字楼都系附近，我都经常咧，我揸住架车咧，我就见到有啲朋友就踩住个俗称嘅风火轮咧，就可以过马路嘅，咁咧其实咧就佢哋好自由自在嘅，因为咧佢就双手睇住部手机，跟住就照过马路，咁我就惊过佢嘅，咁其实咧呢种嘅接驳即系嘅工具咧，其实咧佢真系好方便嘅，因为咧佢又轻又细啊，好过我哋踩单车。咁问题在于咧，我哋而家嘅铁路站咧，其实对好多嘅民居或者工作地点，相距十几廿分钟都经常有，大家又唔想搭巴士，咁啊用呢啲嘅工具啦。咁问题就系呢啲工具系方便咯。但系又系咪即系适合喺个市区里边去用？同埋我哋市区又唔系，系咪所有道路方便去用咧？這个真系我谂啊！我哋成日讲单车径啊，其实市区咧，我哋都建设好多单车径，但系啲人我见到好多朋友都单车径都唔够佢使用啊，因为佢个途径唔单止系单车径嗰条途径啊。 咁其实话即系有消息就话，即系可能今年会关于呢个电动可移动工具嗰個規管咧，就今年可能會有一啲定案啦。咁其實點解大家會要關注呢件事？因為其實都同一個意外率有關係，因為即係有啲意外咧，其實可能有啲傷亡數字，都可能牽涉到一啲呢一類嘅電動可移動工具嘅情況。咁有時可能佢哋嘅即係車速啦，咁有啲情況可能佢哋個車速可能去到成時速40公里，咁可能頭先好似你話齋啦，咁可能對於一啲即係道路使用者，如果係揸車嗰啲，如果有一啲人有啲市民可能去用呢一種即係電動嘅一啲可移動工具咧，可能佢唔係淨行人路或者單車徑嘅，可能佢會唔覺意咁落咗去一啲馬路度用咧。咁如果佢又唔係好懷疑啲駕駛者，咁其實都好容易有機會咧，即係出一啲意外。咁所以即係有啲説法就話啊，如果要規管嘅話咧，咁啊喺個車速上高可能需要規管下啦。咁即係喺外地啦，如果呢一類咁樣嘅電動嘅可移動工具咧，佢嘅時速限制咧，即係都有一個即係車速嘅限制嘅，例如可能係20到30公里啦。咁可能一般都可能講下係咪25公里限制咧咁樣。 其實我諗即係問題就係、是、因為車速限制係必然有嘅啦。其實我哋。我喺停車場啊，都有車速限制啦，因為喺個環境可能會係適合唔適合太快，因為咧可能係好多人會隨時出出入入啊，咁可能需要慢速係會安全啲。咁我覺得同埋個操控嗰個準確度啊，同埋個駕駛者咧使用者佢個經驗同埋個操控能力，我諗都係個考慮。咁我諗唔係單止個使用者，其實對公眾其他非用呢啲可移動工具嘅朋友或者市民嗰、那個影響反而係大。因为始终你譬如喺市区行人路好，就算你喺马路好，你过马路啦，咁其实你都有其他嘅市民使用。 咁佢哋步行嘅啫嘛，咁其實佢哋都唔預計有咁高速嘅相對嘅啲人或者工具行過。咁我覺得限制車速係一樣嘢啦，或者限制嘅速度，但另外就係個使用方法咧，甚至乎係咩類型可以使用咧？甚至乎，使唔使嗰啲使用者個經驗都或者佢能力都需要一啲嘅考慮啦嚇。李子堅呢嘢你點諗？ 我哋見即係大家都係揸車有車牌嘅話咧，咁我哋即係揸車咁，其實就需要考牌噶嘛。 係啊， 咁即係你要通過筆試啊、路試啊，你先可以去揸車噶嘛。 仲係肥佬過幾次噶嘛。 係啦，咁跟住你就算買咗架車。咁你架車又要買保險啦。咁如果我哋去套用翻喺一個即係電動可移動嘅工具咧，如果佢都係屬於一個即係汽車嘅規管，因為佢都係用機器發動噶啦。咁又係即係使用者需唔需要考牌咧？咁有冇一個年齡嘅限制咧？而家考車牌就要18歲或以上啦。 外地可能16歲啦，有啲就 係啦。咁究竟呢一類咁嘅電動移動交通即係移動工具，佢需唔需要有個年齡嘅限制先可以用咧？咁另外嗰、那個即係。工具本身咧，即係有冇一啲技術嘅限制？例如話，喂，需唔需要有照明嘅即係系統啦？佢嗰個制動系統係點樣啦？需唔需要有啲反光嘅一啲物料啦？ 使唔使警報咧？ 係啦，係啦，即係單車都有個鈴鈴噶嘛。 係啊， 咁呢啲車或者呢啲工具需唔需要鈴鈴？咁你諗下，如果風火輪？我見啲人踩上去，有時佢喺你身邊經過咧，佢唔出聲話你都唔知噶。 唔知我聽一陣風嘅就真 係。係啦，咁所以有冇需要咧咁樣樣？咁所以喺嗰、那個即係同埋呢啲產品，即係好多時都係進口啦。咁、對於進口呢個產品嘅規管，需唔需要一個安全嘅規定咧？呢個又係即係值得去討論嘅。 冇錯，冇錯。 咁頭先你問仲有即係話使用者除咗話嗰個年歲啦，咁需唔需要戴頭盔？因為而家單車要戴頭盔。 啊，咁梗係啦，安全為上，保護佢自己。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關於一個即係電動可移動工具嗰、那個即係規管呢一個問題，都應該係即係好多公眾會關心嘅。 冇錯啊，事實上即係我諗，因為政府都做咗好多功夫嘅，我睇到。咁同埋我哋都唔可以逆潮流嘅，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唔少呢種工具。咁我哋就想推動我呢個環保生活。咁其實某程度如果可行嘅，都應該鼓勵，但係都需要有教育喎。點樣可以教到大家係適用安全嚟使用？咁其實有好多我都啱啱早幾日都聽到一啲新聞喺外地或者內地都好啦。其實咧就係啲電池車，即係電動嘅單車。其實嗰啲電池都未必好穩定，隨時都會喺即係我哋所謂嘅充電嘅時候咧，出現啲火警危險。咁其實呢啲我諗，我哋喺呢啲工具咧，其實個成個配套都會諗。其實政府有冇諗過，除咗控制個使用之外，那個工具本身嗰個質素有冇需要嘅？即係一個管制啦，嗬。 咁所以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即係喺嗰個如果規管嘅話咧，喺嗰、那個即係車種啊，或者嗰個工具嘅種類啦、車速啦，或者使用場景咧，都好多方面咧需要顧及嘅。咁如果有即係歡迎聽眾咧，如果有意見嘅話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熱線咧1872333，1872311嘅。咁而家我哋不如接聽即係其中一位即係有研究開呢一個即係電動可移動工具嘅朋友嘅電話先。咁咧，我哋請到李耀培係電動可移動工具研究小組嘅成員，亦都係香港汽車會會長。係啦，李耀培你好。 係兩位。 係李耀培你好。 係啦，咁其實咧，即係你就係一個你係呢一個電動可移動工具研究小組嘅成員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其實而家嗰個即係研究嚇，即係去檢討呢個電動可移動工具嗰、那個即係。研究啊，或者嗰个规管嘅进度而家去到咩阶段咧？真系 其实就呢个小组咧，都系响应该前年开始啦，咁到上年嘅年头咧，我哋咧一路咧都系有睇翻外国嘅一啲合法嘅条例啦，或者产品嘅认证啦，甚至咧就系有一啲符合啲电池嘅标准嘅认证等等嘅。咁當然啦，即係正話兩位主持都有提到，其實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即係其實又涉及到咧有電池啦。咁如果涉及電池嘅時間咧，亦都係嗰個我哋叫做charge 嗰啲個電池嘅一啲安全性啦。咁同埋個電池本身嗰、那個我哋叫做嗰、那個標準啱唔啱咧？因為呢個可能會涉及有火花啦，有機會會亦都。過往有啲個案都係會即係發生火警啦等等，咁所以對於嗰個安全性咧，咁政府都睇得好緊嘅，係。 咁其實李耀培，咁其實你認為以香港嗰個情況啊，咁我哋如果真係要規管呢一個電動可移動工具啦，咁其實照你頭先咁講咧， 喺嗰個產品方面，我哋需要規管個安全性啦。咁其實產品規管方面，其實你嘅意見應該係認為點樣管先至會係啱香港嘅情況咧？ 其實喺處方咧就我哋研究小組完咗之後咧，佢都請咗一啲譬如生產力局啊等等咧，就亦都同業界咧開咗一次會嘅。咁開咗一次會嘅時間嘅話咧，當然咧就大家提出有唔同嘅一啲意見啦。咁包括就有啲意見就話，買嗰個咧就要負責咧就產品嘅要睇清楚嘅認證喎、或者咧係甚至係電池嘅安全標準等等。咁不過大多數咧，我哋嘅意見咧都希望咧有個管制咧，就係當呢啲咁嘅可移動工具當一個商品買賣嘅時間咧，當入嚟嘅時間咧，佢就必須要符合香港我哋嘅守則嘅。咁就變咗咧，日後咧就容易規管一啲啦。咁簡單啲講，咁我哋就可能咧就係話日後某啲部門係咪可以規管到佢入口嘅時間個標準啱唔啱咧？或者出面市面咧，即係買呢個可移動工具嘅時間咧，如果係要追溯翻咧，咁就可以追溯翻咧，就係譬如進口商啊、代理商啊等等咧，咁呢一個咧就變咗容易規管好多咯。 係啊，李耀培，我想問一下咧，就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即係研究裏邊都提到，其實都要做啲規管嘅，有傾向。其實心目中咧，就如果喺個產品嘅角度，其實規管啲乜某邊一個角度或者邊一個範疇嘅一啲嘅功能啊，或者係佢嘅標準咧，有冇討論過 啊？都有嘅。我諗關於而家有機會合法化嘅可移動工具咧，其實喺市面上有好多種嘅，咁但係喺規管下獲得可能應該立法批准嘅咧，其實只係得兩類嘅啫。咁一類咧，我哋咧就叫做電動可移動工具嘅一啲叫電動嘅，我哋叫做滑板車。咁其實滑板車係分兩類咧，一類咧就咁企上去踩嘅。一類咧就係有即係手掣啊，有呢、這個頭燈啊、尾燈啊、有框啊等等。咁咧而家規管嗰個咧就係話最主要咧。第一，因為日後咧好大機會咧都會響呢個我哋叫單車徑同時使用，咁所以咧嗰個條例大多數咧，我哋都會睇翻咧，即係喺單車上高應該要有嘅一啲安全嘅設施咁、所以我正話提到嘅話咧，嗰、那個可移動工具咧，例如嗰個電動滑板咧，必須要咧就係、是、第一咧就是、有頭嘅白色嘅燈啦，尾後咧有紅色嘅燈啦，或者一啲反光嘅紅色牌啦，咁甚至咧，佢一定有制動嘅系統，即係例如單車，你都知道左右啊、前碌、尾碌咁，都有制動嘅系統。咁同埋咧，就係一啲響號，響號嘅意思嘅話咧，當有行人啊或者前面有啲咩嘢咧，你可以響康啊或者噗噗等等。 哦，警告 下，提醒下。咁呢一啲咧就係一啲規範性嘅嘢。咁同咗呢個電動嘅滑板車有呢一類型之外咧，另外咧都會放寬咧，就話一啲我哋叫電動嘅補助單車咁好多人咧都唔明白咩叫電動嘅補助單車。其實單車咧好正常咧，佢可以踩嘅。而家呢一個補助單車都係可以，不過喺外國同埋內地已經好流行咗咧，佢係有埋即係電池嘅。 係啊係啊，我都用過啦，我喺內地。 係咪啊？都好好用㗎，即係其實咧，真係唔踩嘅時間咧，就係用電啦。咁當有需要嘅時間咧，就可以踩翻。不過咧，呢、這個電動嘅補助嘅單車喺香港嘅規管咧，有少少特別嘅，因為咧其實所有嘅可移動工具咧都係唔能夠超過25公里一個速度每小時 嚇。 咁換個説話講咧，架單車咧又可以踩，又可以用電。咁即係話用電嗰個部分咧，佢只能夠最快咧就去到每小時25公里啦。當如果你架車超過呢25公里咧，佢就會cut電。咁呢咧你就變成咧你就自己去踩嘅單車一樣。咁呢一個咧就係、是、現在我哋想即係話小組亦都希望盡快可以即係完成一啲立法作為一啲咧合適嘅俾一啲朋友可以用咯。 李耀培，咁即係其實如果 照你所講頭先，即係話嗰個種類方面咧，就先想去規管呢一個電動嘅滑板車同埋電動嘅輔助單車，咁啊先即係規管呢一兩類嘅即係電動嘅可移動工具先啦。咁而個即係規管，首先喺嗰個產品嗰個安全要有一個即係規格啦。咁個車速個限制都會係即係最高應該係時速25公里，即係呢一個時速 嘅 限制。 冇錯，用電嘅部分咧就只能夠能夠超過25公里。 嗱， 當然佢仲有其他一啲附帶嘅，例如重量咧，佢就唔能夠超過20公斤。 嗯。 我唔理你两款车或者电动嘅辅助单车，都唔能够超过20公斤啦。 点解咧？阿李耀培想问啦，呢个点解要限制呢个重量咧？系咪限制个冲力嘅问题 啊？其实因为佢响单车径上高使用啊，咁而系如果太重嘅时间咧，系经常上使用咧，有机会咧即系话使到单车径嘅本身嘅一啲我哋叫做铺地嘅一啲一啲物料咧，容易会损坏。 哦，明白。 咁另外咧就系个宽度，即系架车咧唔能够太过阔，因为响单车径上高啊嘛。咁所以咧嗰个宽度咧就唔能够超过咧系650呢一个毫米。即系话咧架车不论你系单车也好，呢个电动滑板车都好，佢唔能够超过咧650嘅。利米咁當然啦，即係正話提到一啲頭燈啊、尾燈啊，亦都係要有剎制啊。嗱，佢同單車一樣，就唔能夠咧載乘客嘅。 啊， 就算架車大細都好啦，佢就唔能夠載乘客，即係單車一樣嘅嚇。好啦，咁另外嘅話咧，亦都咧就係話正話講到呢啲產品嘅認證啦，咁。無疑咧，就喺世界上高咧，就都系有咗几个标准，即系话呢个电动可移动工具嘅一啲标准。咁、个标准咧，包括物料啊、安全性啊、撞击嘅测试啊等等嘅。咁咧系有啲欧盟嘅认证啦。 系 咁、甚至咧就话个电池咧就必须亦都要符合一个安全嘅标准啦。 咁李耀培，即係其實睇到咁樣，即係話對於嗰個產品嗰、那個即係尺寸啊，佢個物料啊，撞擊嗰個測試啊，個都係需要有一定嘅安全規格啦。咁頭先你又提到咧，喺嗰個使用嘅場景，即係話暫時應該係先講緊話，即係容許呢一類嘅，即係傾緊咧，就係容許呢一類嘅移動嘅，即係可移動工具，就喺單車徑度即係用啦。咁即係行人路得唔得咧？即係因為你知而家單車喺某啲地方其實係佢係要。唔可以騎上去噶嘛，即係佢嗰個使用者佢要落翻地，即係推單車過馬路啊，各樣噶嘛。咁呢一類嘅即係可移動工具咁點咧？即係喺嗰個使用場景係咪都需要一定嘅限制咧？ 冇錯，嗱，如果單車徑上高咧，就係、是、單車係絕對可以使用啦。咁現在咧，即係好可能咧，呢個電動可移動工具咧，都係可以有啲指定嘅單車徑。 明白。 咁你正話都提到啦，例如好似大美督啊，或者好多其他嘅一啲。單車徑咧，其實有路口嘅喎，即係要過去對面馬路啦。 係 或者咧係要停車落車，就然之後咧推呢架車過去。咁換個説話講咧，即係同單車一樣。 係啊，你要陪我想問。 當然啦，行人路上高咧，就單車同埋呢個電動可移動工具都唔可以用嘅。 哦，你要陪我想澄清一下，因為你熟悉嘅道路使用，其實係咪法例之下咧，理論上我哋單車普簡單單車都唔可以喺行人路。上边随意系使用嘅咧？ 哦，绝对系噶，因为讲明系行人路、行人路咧就必须咧就系所有单车或者电动可移动工具咧就唔可以用嘅。 哦，呢、這个都系违法嘅。 所以好多时有啲人话：，哇，咁而家嚟嘅又冇地方用，有各样嘢，咁但系见到好多人用。咁当然啦，有一啲即系唔好讲话合法啦，譬如一啲私人嘅地方啊，或者啲私人嘅大厦啊，或者公园啊，咁咪可以用到啦。咁但係如果喺公共方面呢就呢一、個電動可移動工具呢就必須係要喺單車徑上高。咁嗱而單車呢有少少唔同喎，單車有單車徑喎。咁但係單車呢就亦都有機會可以踩出馬路嘅。例如新能潭啊，好多地方都可以踩嘅。咁、但係電動可移動工具呢第一期嘅規管呢佢亦都即係唔會佢俾呢啲車咧，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就出去馬路上高咯。 哦， 明白，因为保障个安全问题。我想问下李耀培，头先我一路听咧，其实描述紧嗰啲嘅工具咧，似乎系都有个操纵杆，系咪可以咁理解？而家你哋考虑紧 系啊，嗱，正话我提到啦，即系我就咁讲电动滑板咧，就好多时咧就啲人误会咗，就咁企上去、因为大家都明白啦，滑板你就咁企上去可以滑噶嘛。咁但系咧，佢就必须要有操纵杆啦，因为点解咧？佢有头灯、尾灯，同埋要刹制。刹嘅头辘，刹嘅尾辘，佢有个刹制嘅，即系变咗有个操纵杆咧，你先可以做嗰度，类似好似单车嘅操纵杆一样啦。 咁李耀培，其实即系就住个研究小组嘅倾，即系个讨论当中咧，有冇话需要规管个使用者？例如话，即系而家踩单车要戴头盔噶嘛？咁即系用呢一类嘅可移动工具，需唔需要戴头盔，或者有冇其他嘅即系应该需要嘅规管使用者咧？ 当然咧，我哋暂时性都系尽量以单车嘅条例咧就为一个基础嘅，咁所以咧，其实单车而家都会合法性咧，都系要有个叫安全嘅头盔啦。咁换个说话讲咧，如果可以即系话规管到嘅一啲合法嘅可电动可移动工具咧，亦都系必须要嚟有头盔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亦都系一齐大家喺单车径上高用咧，咁变咗咧就保障到嗰个揸车人或者揸车嘅朋友嗰个安全咯。 系咁啊，阿李耀培咁咧就除咗话即系规管嗰、那个即系嗰个使用者之外咧，咁其实话其他嗰啲滑板车，其实即系或者嗰啲单轮车会唔会要规管咧？ 当然啦，因为其他坊间里边嘅电动可移动工具就非常之多嘅，有咩电动嘅平衡车啊、风火轮啊、单轮车啊、甚至冇操纵杆嘅电动滑板啊、雪橇啊等等嘅，咁呢一啲咧就系、是、在我哋研究小组里面咧就提出咗嘅，即系话咧系呢啲暂时我哋如果当一个日后一个规管性咧，就唔会去啦。因为点解咧？ 好，阿李耀培，咁啊，我哋时间要休息下，倾到呢度先。咁啊，多谢阿李耀培先。好，咁啊，如果听众想打电话嚟咧，可以打1872733311倾下呢一个话题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女子冰球队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第三级别 A 组赛事历史性夺得冠军，在颁奖礼上大会播放出正确国歌。领队关婉仪回复本台查询时透露，今次女子世锦赛检查国歌的时候仍然发现有错，是当地接收 USB 记忆棒的人员和负责播歌的人员不是同一个人，而两人未有交收 USB 记忆棒，负责播歌的人又上网下载。他说如果对方不容许核对国歌，又会再出错，将不知道怎样向公众交代。被问及近期风波之下队员和支援团队的心理质素，关婉仪形容各人都很不开心。他强调香港冰球队绝对尊重国家以及尽力维护国家安全。今日是复活节假期最后一日，当局表示截至下午4:00，合共有176,000多人次经各口岸入境，另外有162,000多人次出境。最多人入境的口岸分别是落马洲支线、高铁和机场，而最多人出境的口岸分别是罗湖、港珠澳大桥和机场。影星吴耀汉离世，终年83岁。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接受查询的时候表示，联络到吴耀汉家人证实死讯，家人希望低调处理。吴耀汉在香港出生和成长，于英国升读中学，曾经入读咸斯特戏剧学院，亦在当地演出电视剧和电影。擅长演出喜剧的吴耀汉1970年回港经商和参与电视演出，其后成立电影公司。他参演的电影《发展寒》和《面懵心精》包揽1977年港片票房冠亚军，被誉为仅次于影星许冠文的蓝少将。 除了喜劇吳耀漢亦參演題材嚴肅的電影，包括1989年的《飛越黃昏》，他憑該片和1983年的《奇謀妙計五福星》兩度獲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歐盟委員會外交事務發言人表示，歐盟關注北京在台灣附近的軍演，認為不應該單方面或透過武力改變現狀，任何升級、煽惡或者使用武力都會對地區和全球產生巨大的經濟和安全影響，關鍵是保持克制，透過有意義和公開的對話解決緊張局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当前台海和平最大威胁是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实质，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他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要想保持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定反对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多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白沙湾车多，龙尾喺北港。封路情况，将军澳的骏日街有紧急工程进行，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骏宏街之间来回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观塘康宁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康宁道上行去返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协和街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向葵芳、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二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仲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呢个系啱啱呢个无人机做嘅临时基站， 系系系。 讲真嗰句，我睇中嘅系你嘅应变处理能力。我哋做政府项目，唔惊出问题，净系担心出咗问题唔可以及时解决。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好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嘅。咁啊，新闻之前咧，我哋同阿李耀培咧又倾紧咧，即系规管呢一个即系电动可移动工具嘅即系问题嘅。咁啊，我哋继续同阿李耀培倾一倾。我头先就讲到咧，即系边一啲即系即系产品系需要规管咧，即系边啲唔使啦。系啦，李耀培 ，hello， 系啦，咁啊，头先即系啱啱我哋即系新闻之前，我哋倾紧吓，即系其实边啲即系可移动工具系需要嗰个喺今次如果大家倾嗰个规管上高咧，系需要即系第一阶段我哋系需要管噶啦。咁可唔可以再讲多一次？其实咩工具我哋系需要喺呢个阶段系先管先咧？ 當然啦，即係第一次，即係第一嘅期盼可以規管嘅咧，就其實只係得兩類呢個電動可移動工具啫。咁第一個咧就叫做電動滑板車，咁即係話有操控杆上高，好似我正話講咧，係有一啲標準性嘅嘢，例如燈啊、brake 啊、產品嘅認證啊、電池嘅標準等等。咁嗰款嘅這個電動滑板車啦，同埋咧就話一啲電動嘅補助嘅單車。咁因為而家咧開始亦都流行咗呢個電動嘅補助單車啦，咁呢兩類咧就係、是、可能喺處方方面咧就會作為一個最初嘅一啲規管嘅一啲工具嘅應用嘅，係啦。 嗯，好，咁啊李耀培，咁啊多謝你澄清先嚇，咁我哋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啊李耀培，咁啊。而家我哋就可以聽一聽啲聽眾嘅來電啦。好啦，我哋有位聽眾啊，邝先生，邝先生你好。 系好啊， 系啦，咁啊，想讲啲咩？ 啊啊，何生 系 啦，我正话我都同你哋负责接电话嗰位朋友讲咗嘅。嗱，我自己咧而家喺青衣区住，咁试过好几次咧，朝头早凌晨五点零六点钟帮我翻工咧，我试过有两三次咧，系有一个男仔咧，佢骑住一个系好似风火轮咁式嘅嗰啲电动。我唔系滑板嚟嘅，嗰啲电动嗰啲移动工具咧，就喺我身边咁咧，好快咁飞过。 嗯， 咁而且系就咁就冲过马滑过马路，即系好危险。咁亦都我见过咧，有啲人玩电动滑板车咧，就喺青衣公园里边。咁朝头早咧，通常啲老人家会喺公园度散步。咁直情嗰啲用者咧，佢係第一佢自己冇戴任何嘅安全措施，譬如頭盔啊成啊。二來個速度係非常快。三來咧，佢根本係冇睇到周圍嘅環境同埋周圍嘅人。咁咧，仲話我開頭聽到你哋講咧，政府打算要規管咧。當然，我覺得係唔單止要，而且要嚴厲啲，同埋個執法上咧係要真係好，即係點啊？要雷厉风行，因为是越来越多，甚至连有些家长呢都俾啲小朋友攞住电动滑板车呢喺公园度玩。 嗯，咁邝生，所以你个 危险性系好大嘅。 所以你嘅意见都系同意，即系话需要规管嗰、那个即系呢啲电动可移动工具嘅时速啦，即系例如一啲电动嘅即系滑板车啊，系需要去限制佢个车速同埋佢个使用场地啦，系咪咧？ 嗱，唔单止要规管立法。而且要好清晰，因为好多模糊地带嘅，因为嗰啲电动滑板车未必有咪表噶嘛，我唔知个设计啦，我未玩过啦。你车就有咪表啫。第一、第二就系个执法规管啦，个规管执法问题。你如果你有法例，不过执法原来系唔严或者冇唔好实际执法嘅，咁你有你几严都冇用，因为。有時香港人好得意嘅，其實邊個人想被規管嘅？又邊個想唔被管住自己嘅生活？但就往往佢哋因為太過唔識去關顧人哋嘅安全咧，只係顧住自己嘅需要咧。咁呢個係一個完全唔係一個合理同埋合法嘅做法。 好，咁多謝邝先生嘅電話嚇。咁頭先阿邝生提到啊，即係話都會即係。日常接觸到有啲即係市民都會用一啲電動嘅即係單輪車或者滑板車啦，咁所以希望即係都會即係有個規管，包括個即係速度啊或者使用嘅場地啦。咁頭先即係阿李耀培就提到就係話，如果即係檢討去嗰個即係規管嘅話，咁第一階段咧都係先去規管一啲電動嘅即係單車啦，同埋係嗰個即係滑板車啦，同埋啲電動嘅輔助單車啦，咁啊呢兩方面啦。咁其實何個業，你覺得即係如果而家咁樣個規管嘅方向，你覺得第一階段咁樣去做咧，係咪都即係都會令到大家開始注意點樣去即係合理地使用呢一種電動嘅可移動工具 咧？我諗其實呢、這個。絕對係㗎，因為起碼咧就嗰陣時就冇人關注啦，咁大家用嗰陣，咁政府咧好清晰就話係唔用得嘅，因為機械操呢啲裝置嚟㗎啦，咁所以而今日咧，你只係開翻兩個綠燈，俾你有兩個類別而有一定嘅標準嘅使用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開始，而且咧又好難完全唔俾嘅。 既然你即係有世界有人用緊，你只不過點樣可以安全地俾人用？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開始。不過就頭先我阿礦生講得好啱，執法嘅問題。其實咧，你定要求啫，咁點執法呢？你係咪可以咁多咁多警方可以去執法，定係邊個執法呢？其實四圍都可能會有單車徑，仲條路都好長嘅，未必有嘅攝像頭嘅。咁其實呢啲其實嚟緊標準還要定。點實際上管理先係一個重點。 咁所以話而家啲消費者或者市民就開始有個心理準備啦。即係如果一旦真係要規管嘅話咧，即係佢哋嚟緊去買呢一啲產品咧，都需要即係注意嗰個即係安全嘅規格啦，有冇個認證啦。咁同埋都可能要留意，即係稍後可能要真係會立法規管嘅話，仲可能即係連個使用者嘅一啲規管可能需要考慮。 我諗必然啦，事實就一定需要有一個嘅責任喺度嘛，因為點會規管到 咧？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国安法 一问一答， 能否成功咁样煽动他人，系咪控罪关键嘅元素呢？ 主持陈泽铭， 系咪能够成功地煽动到他人咧？并非入罪嘅必要元素嚟嘅。但系如果入咗理罪之后，喺个案情里边煽动到好多人嘅话咧，可能系量刑嘅考虑之一。 国安法事件簿二。四月十六号起，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嘛，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啊！咁我哋其實今日而家就討論緊呢一個電動嘅可移動工具咧，喺香港使用嘅情況啦。咁其實呢一個問題咧，都牽涉到一啲即係交通意外嘅數字啊。咁睇翻一啲即係警方嘅數字啦。咁其實喺2020年咧，咁牽涉到呢個電動可移動工具嘅交通嘅即係宗數咧，都有18宗。咁而喺2021年咧，都有27宗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嗰個情況咧都值得一個關注啦。咁究竟即係而家個規管方向就話係咪睇下啲產品嘅安全啦，咁個規格啦。咁我哋而家就可以請嚟另一個即係嘉賓咧，同佢傾一傾啦。咁咧就係我哋就同嚴成奕，咁啊係香港變攜式電動車總會嘅創會顧問，係嚴生你好。 你好， 系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而家倾紧呢一个咧，系呢个电动可移动工具啦。咁其实其中一个讨论嘅方向咧，就系话啊，啲产品嗰个安全认证啦，咁啊，包括嗰个时速嘅限制啦。咁其实你自己即系都系呢一方面嘅专家。咁你自己点睇而家即系规管呢一啲可移动工具嘅情况咧？ 我谂基本上都系合适嘅。咁需要有一啲认证去令。確保嗰架車咧係足夠安全啦，尤其夠電池啦，咁同埋嗰個速度嘅話咧，亦都喺即係初時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合適嘅規管啦。 我想問下嚴成， 其實都唔太慢嚇。 係即係25公里，你覺得都真係唔慢噶啦，係咪？其實如果喺個單車徑上面使用咧，會都佢點咧？同普通嘅單車嘅速度比較又如何咧？ 誒，同單車嚟講咧，就有啲車手就踩得好快，啲咧就通常咧就速踩得慢啲嘅，所以佢哋嗰個速度嘅分布比較廣啦。咁電動滑板車啊，或者呢啲可移動工具就攞翻個中間偏上咁樣咯。咁佢唔一定有即係啲單車手咁快咯，但係佢時速25公里咧，都比行路大概時速5公里咧都快咗5倍咁，所以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有效嘅。短途交通工具 系，我想问下，正系咁讲啦，其实都比步行可能快几倍啦。其实喺个操纵呢啲嘅工具嗰阵咧，其实都系咪都有少少基础训练，先会有啲安全嘅保障咧？ 系啊系啊，即系最好要喺有啲场地自己练习下，先熟悉系边点样加速啊，点样减速个刹掣啊，上落车啊嗰啲，咁就做好个平衡啊嗰啲。熟咗架车，可能过之后先至真系去落场啦，攞单车镜啦。 系啦，阿嚴成嘅其實話，即係就你嗰個經驗咧，即係呢一類嘅電動嘅可移動工具，即係包括電動嘅滑板車啊，同埋一啲電動嘅輔助單車咧，其實佢哋即係喺外國咧，嗰個規管係點樣？即係例如喺速度啊，或者一個產品嗰個安全認證上高咧，即係有啲咩特別咧？ 其實每笪地方的規管都有啲唔同嘅，但係大體上都係會有啲速度限制啊、安全標準嘅限制啊之類嘅，重量限制啊咁樣。咁香港就參考歐洲同新加坡咁樣啦，都時速25公里啦。安全認證方面都係類似新加坡 UL2272 啊，或者一啲EN 或者係 GB 嘅標準。 即係頭先你講到嗰個安全規格標準，其實係限制係咪喺嗰個撞擊啊，同埋嗰個物料上嗰個需要有一個特定嘅即係安全嘅即係標準嘅咧？ 係啊，佢經過一系列嘅機械同埋電器嘅測試嘅，咁都過到嗰個標準先至攞到嗰個cert。 我想問阿嚴成英，其實你理解咧呢啲嘅可燃道工具會唔會可以出廠嗰陣可以即係設置到一個速度嘅限制咧？即係可以控制你唔可以超過某個速度，就即係你保證到嗰個限制咁，因為你好難去捉佢噶嘛。你要講得俗啲，有冇有喺世界上面有冇啲咁嘅安排嘅？ 有，而家大部分滑板車都即係睇翻佢個控制器嗰、那個嗰個入邊嗰個程序係睇點樣控制嗰個速度嘅，咁或者係有啲可能係要喺會有啲插線啊，或者係有啲方式咧去限制佢個速度嘅，咁就睇翻嗰個控制器嘅，主要係。 阿嚴成嘅話喺嗰個速度限制上，即係我睇資料咧，有啲就話佢係一個漸進式嘅，即係慢慢去即係整慢佢，然之後去到一個斷電嘅一個做法。其實呢個係點樣做法嘅咧？係利用一啲咩方法嚟到令到呢啲電動嘅滑板車啊，或者一啲電動嘅輔助單車，佢會可以剎停到佢咧？ 我諗你頭先講緊嗰種方式係電動輔助單車先至用嘅，咁就係話你人力踩嗰時候，佢有一個輔助嘅力，咁當去到時速25公里嗰時候，佢就唔再輔助你更加快啦。咁嗰個就係即係漸進式咁樣咯。咁滑板車就冇話咩漸進式咁樣嘅，總之架車嗰個性能一係就平路撳進佢，去到25就冇得再快啦，或者係佢可能即係感應到你嘅速度去到25，佢就唔再同你唔肯同你加速啦咁樣。 係啊，咁我想問下咧，譬如制動嗰個操作啊，其實有冇呢個國際嘅標準就係制動你一想佢停咁樣，或者個慢？要咗嗰個反應係點樣先叫標準啦、啊？又有幾快啊？先至叫做合規格咧？ 我諗主要都係睇剎車距離嘅，咁應該係喺即係譬如少啲5公里咁樣，咁去比較各種車嗰個剎車距離啦。咁包括埋車胎嗰個摩擦力嘅狀態咁樣。咁只要嗰個距離可以足夠短嘅話，我諗就可以合格。 嗯。 咁至於嗰、那個即係頭先咧，我哋即係有另一位嘉賓就講到，即係話有一個撞擊測試。其實呢一方面係點樣理解？即係話點樣叫撞擊測試？因為車我就理解啦，啊，即係佢有個幾多星級嘅撞擊測試啦。咁但係一架即係電動嘅輔助單車，咁其實佢點樣去或者一個電動滑板車佢點樣去睇嗰個撞擊測試？即係點樣嘅即係一個情況咧？ 我谂跟翻标准，佢主要都唔系撞击测试啊，即系嗰个系个机械结构嗰种嘅测试啊，即系佢可以承到几多重啊咁样，可以受到几多力啊咁样，就做呢啲测试。 哦，即系佢可能系撞击之下都唔会话明显变形或者系突然间系所谓破坏咗成个机身咁，系咁嘅要求系咪啊？ 通常我见到啲测试就系即系负重嘅测试咯，即系有幾大嘅力壓落去又測試，或者喺一啲跑步機上面嗰啲測試咯。 哦，即係唔會變形，可能係咁樣係嘛？ 唔會係啦，唔會變形，唔會變到可以復原嘅變形，同埋唔會斷嗰啲咯。 係明白。 即通常有啲情況，可能個踏板或者嗰個鉸啊、支杆啊咁樣斷頭啊咁樣。 啊，嚴成英 就要做測試。 係，頭先咧，阿李耀培都提過，似乎而家政府有個傾向咧，有個討論咧，就話可能係有操縱桿有啲先至容許，但係有規管地容許啦。喺呢個角度覺得，而家初步嚟講，譬如我哋所謂風火輪嗰啲，暫時即係似乎都係唔容許住咁。你個角度覺得咁樣嘅步驟係咪都係合理咧？ 我就暂时未听到话处方要限制呢、這个即係唔批呢个风火轮嘅。咁我哋整緊一个使用者嘅守则，其实都有将佢考虑在内嘅。所以我唔清楚风火轮係咪得定唔得。 咁但係如果以你个角度睇啦，即係因为电动嘅单轮车呢，咁其实佢 未必會有個響鈴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我哋有操縱杆嗰啲，我哋可以有響鈴啊，有照明啊。咁但係如果風火輪咧，咁佢點樣去提醒？即係如果用緊嗰陣，佢點樣去提醒緊其他即係道路使用者咧？ 通常有兩個方法啦。咁而家普遍即係多數嘅做法係，即係佢哋真係會攞部手機，跟住有個 app 去撳個掣會響啦。咁另一種做法就自己嘅手指扣住個叮叮咁樣去響咯。所以其實要響都係有辦法做到嘅。 嗯，好，咁啊，嚴成奕，咁啊，多謝你嘅電話，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嚇。咁啊，嚴成奕咧就係香港便攜式電動車總會嘅創會顧問。咁我哋而家接聽另一位嘉賓嘅即係電話嚇。咁啊，阿馬仲奇，咁啊係即係本地嘅電動滑板車嘅研發公司嘅創辦人啦。咁亦都係曾經即係參與過即係運輸署即係相關呢一個即係移動可移動工具嘅一啲即係試驗嘅計劃嘅。係啦，馬仲奇你好。 你好， 馬仲奇，你好 。馬仲奇，可唔可以講一講咧？其實就係即係你哋個即係公司都有參與到運輸署較早時即係去檢討呢個電動車可移動嗰個工具嗰個試驗計劃嘅係咪？ 係。 可唔可以講一講個試驗計劃其實係點樣做法嘅？ 當時咧就有兩條嘅單車徑啦，咁其中一條係科園啦，咁我哋基本上就每一架有車嗰啲咧。就要登記咗啲車去先嘅，咁然後每個人就俾個 badge 我哋攬住啦，咁然後就入到個單車徑度就行咯，盡量攞到啲公里數，令到交通處都可以讀到啲信息，究竟嗰日一個電動嘅滑板車啦，或者 scooter 或 e-bike 啦，同埋其他嘅單車會唔會有一個唔同嘅數字出嚟咯，啲數據咯。咁就呢個就係嗰陣時嘅測試咯。 嚇！我想問你咧，似乎即係當其時都有記錄翻啲速度啊，或者唔同嘅種類嘅使用嘅情況啦，係咪啊？我想問嗰陣時一個測試裏邊咧，一般嘅速度係去到咩速度咧？其實係配唔配合喺單車徑？我知道你喺白石嗰附近啦，咁配唔配合單車徑其他使用者嗰個安全嗰個所謂嘅配合性咧？ 我因為我啲車係一個單碌滑板車，極速係18公里嘅啫。咁正常一架單車咧，一個人踩咧，去到廿幾公里嘅。 嗯， 即係其實單車本身係幾快下嘅。 係， 如果單車徑係正常咯。咁一般嘅 scooter 咧，我哋都其實如果合安規嗰啲咧，都係低過25公里嘅。咁你留意一樣嘢就係有我哋講緊有幾類型嘅車啦，一個就係滑板車啦，一個咧就係我哋嗰啲叫。即係滑板車就平嘅冇你揸住嗰啲啦，另一個咧就係有個手柄揸住嗰啲叫 scooter 同埋 e-bike。其實你見翻頭先我講嗰兩類型嘅產品咧，佢馬達咧係好細嘅，即係好似一個手掌咁大個嘅馬達。其實基本上嗰啲嘅產品咧，睇兩件事，一個就係加速，一個極速。咁佢本身我哋試行嘅時候咧，個極速都唔會過25公里。 係。 咁嗰啲產品嘅加速咧係唔會快過架單車 嘅。哦，明白。 係啦， 明白。 咁而去到剩翻就係e-bike 啦，咁但系 e-bike 我哋试嗰时都有啲 petrol 设嘅 e-bike， 所以基本上你踩几快咧，都会有几个速度啦，就唔会突然间有一架喺我哋试行嘅时候咧唔合安规嘅车或者好大马力嘅车一下一加速好快或者超过咗个廿五公里，超越咗原本行嘅单车比较安全嘅车速距离咯， 咁 嘅距离。 嗱，我有个好奇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其实咧，我知道单车可能系即系前面有一个辘啊，你刹踩嗰阵有乜嘢都撞住个辘先啦。但系譬如你头先讲嗰种滑板车有操纵杆嘅，咁其实你一停车如果系25公里一刹车会唔会有好大嘅冲力，即系会有个危险性会相对系有高啲咧？ 我咁頭先你講緊就係、是、如果單車本身一剎車嘅時候兩隻手揸住啦，有碌啦，撞到啦。我諗我先就係第一就係、是、scooter， 即係 sorry 我講清楚，有手柄揸住有前碌撞到嗰啲咧，嗰啲車本身嘅速度同馬力都唔快嘅，都好安全。你兩手都揸住，有咩問題咧？其實咧，佢嘅以外喺外國嚟講咧，我就冇辦法俾數字你咧。scooter 喺美國，即係我講 scooter 就係、是。手柄揸住嗰啲滑板車咧，喺美國係普遍曬嘅，已經係喺啲已經試行曬喺一啲沙灘喺度美國啊、元朗啊，個個都揸變咗共享嘅車。嗰種車咧，佢手一撳停，其實佢跳車好剎停，可以非常安全嘅一種。咁就 e-bike 嗰啲就同單車一樣啦。咁剩翻落嚟就係滑板車啦，頭先講嘅。咁佢產生兩個危險性，一個就係用嗰個人或者被撞嗰個人係嘛？係。咁但係你諗一諗啦，喺單車徑裏邊咁。 本身人玩烏粒飛嘛。 嗯。 烏粒飛加速嘅速度會快過個滑板，烏粒飛撞落去嘅時候仲細過滑板。 嗯。 一滑板你都係企喺度，咁我諗受傷嘅人唔係被撞過咯，係玩滑板，你當佢冇電啦。玩滑板本身係一個有講有要講技巧嘅嘢嚟，因為你跌親就係其實你就冇嘢扶住噶嘛。 冇錯。 咁你有玩滑板嗰啲要我要求戴頭盔啦，咁另外就係你要剔一個玩，即係你要接受一個玩滑板個風險咯。其實本身玩滑板都唔係適合每一個人玩嘅，因為一跌落嚟就要跳板啊咁樣類似咁樣。 係啦，馬仲奇，其實即係個試驗計劃啦，咁其實係咪對於嗰、那個即係參與者都有個限制嘅？即係其實都有啲要求，例如佢係咪需要有車牌或者有其他方面嘅要求或者個歲數啊咁樣？ 當時就唔需要，因為嗰時係突發咗一個嗰時俾咗個車牌我哋，嗰、那個車牌咧就係、是、跟試用嗰個人同埋登記嗰架車做一個測試嘅，當時係。 咁就你嗰個經驗咧，其實喺頭先你講喺美國啦，咁其實話用呢一啲咁嘅移動工具咧，即係可移動工具咧，嗰啲即係使用者需唔需要攞牌嘅？ 美國嗱，我講美國係2018年開始佢冇立法去做呢樣嘢，但係佢嘅規管公司，即係佢有規管有一啲規格出咗嚟，去要求，即係佢哋話哇，你最好有啦 ，OK。咁日本上年咧就四月份嘅時候就開咗法例25公里，咁兩邊日本或者日本又有啲東京咁啊啲細路啦，美國就其實佢喺郊外就接近我哋啲單車徑啦，兩邊都係唔需要攞車牌去玩嘅兩邊，咁但係都要用正常嘅使用者規則咯，即係你自己戴頭盔啊安全嗰啲嘢，你只要自己去自人去判斷咯，啲有時候。 咁另外即係话喺呢一类嘅可移动工具呢，其实佢嗰个安全嗰、那个例如话需唔需要有一定要有个响铃啊，或者有啲即係相关嘅反光嘅物料呢？ 你问我个意见定 係啦，你个意见你认为系咪应该一定要有呢，即係喺安全上高。 嗱譬如我嘅车呢就攞咗1272，当时冇需要响铃同埋嘅安规。佢最主要呢，嗱我讲一啲呢啲咁嘅移动單車或者交通 工具，係啦，你仲有20秒時間係可以講。 其實並非喺佢玩嘅時候，你見到喺美國咧，佢捉個安規咧，全部都係喺充電啊、唔玩嘅時候，嗰陣時嘅危險性係大概玩嘅時候危險性。佢玩嘅危險性咧，其實唔會多過架單車咧。單車嘅時候跌親啊、撞到嘅機會咧，係仲危險啲嘅。我對我嚟講啊，你喺你玩一架 scooter 嚟講咧，我就講 scooter 有病揸住啦，喺香港我見到 好咁啊，馬仲奇咁啊，多謝你嘅電話先，我哋傾到呢一度啊，多謝你電話。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志堅、何巨業。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咁啊，我哋不如聽一聽啲聽眾電話，因為有啲聽眾都想即係發表一下關於即係對於規管電動車嘅一啲即係電動單車啊一啲意見嘅。咁我哋先聽林先生嘅電話。林先生你好， 係你好， 林生你好， 生啊李生。 係咁啊， 其實咧，大家嘅討論焦點咧都係喺嗰個硬件嗰度啦，即、就、係、是、關於嗰個可移動工具，即、就、係、是、電動嘅就是、單車啦，同埋嗰個滑板，即、就、係、是、有。 电动滑板车啦， 咁样嗰啲吓，咁其实仲有一类嘅，即系我哋喺马路上咧见到咧，仲有一类嘅车咧都好危险嘅，就系嗰啲电动轮椅啊。 嗯， 有咩危险咧？ 或者啲残疾人士所坐嘅电动轮椅，我就唔系话，即系我完全冇一个歧视嘅态度嘅，我都觉得系帮助佢哋可以喺街行下仔啊，即系周围去下一个好事嚟嘅，但系咧。主要嚟講咧，我哋大家都冇討論到咧嗰個即係軟件嘅問題，即係教育嘅問題。 嗯， 點樣教育咧？ 乜嘢咧？就係而家好多電動嘅單車都喺街上行緊嘅。係。第二咧就人力踩嘅單車亦都有行嘅，電動輪椅亦都有行嘅。但係咧好多咧，因為香港嘅地理環境咧，唔係周圍係有。那个所谓单车径， 而个德政都系喺城市嘅外围嘅，咁佢哋多数外啲嘅工具咧，就系做佢嘅代步。 阿林生，其实你对于电动轮椅嗰个问题，你认为有咩问题咧？即系喺嗰个即系道路使用上高。 电动轮椅嘅问题咧，就系、是、当然喺行人路咧，佢哋嗰个速度都好快嘅。咁我都親眼見過咧，就係啲電動輪椅係撞到，即係喺行人路行緊嘅細路嘅。咁另外咧，有啲坐電動輪椅嘅人士咧，佢可能覺得喺行人路人多啦，咁佢就坐咗，即係將架車咧喺馬路度行。馬路度行都唔緊要啦，咁佢咧仲要逆線嚟行。 嗯，咁好。 單車亦都係。 好，咁阿林生，多谢你嘅意见先。咁即係话阿林生先提到呢，就係话呢都係需要呢，即係睇埋呢，即係如果一啲电动轮椅嘅使用呢，咁可能喺行人路上高话都可能要有一个即係規管啦，或者一啲公众教育呢，去即係睇下嗰个即係佢哋个车速啊，系咪即係影响到其他即係行人嘅一个使用， 或者使用嘅习惯啦。我諗呢个都要嘅。 係啦，咁我哋听另一位即係听众电话。阿陈先生你好。 係，你好，两位主持。我咁样睇。你讲咗咁耐咧，就冇讲过咧。如果呢啲电动单车撞亲人嘅时候，究竟佢负嘅法律责任系咪好似电单车而家喺街我哋比赛百几匹马力嗰啲电单车嘅咩嘅责任一样咧？完全冇人提过话，如果俾呢啲车撞到嘅时候，呢、這个驾驶者有冇责任，而呢个受害者有冇得赔偿？完全系冇人讲过呢啲事嘅，同埋。既然话得系电动单车，其实佢应该都一样要好似电单车咁喺驾驶学院兜翻几个八字先啦，啱唔啱啊？但系而家咧喺单车径咧，你哋喺假日咧，你会望到，其实架架都风驰电掣，虽然话25公里一小时，但系唔好忘记，如果俾佢迎头撞埋嚟咧，一架单车都可以撞瓜人，吓！如果尤其是嗰啲长者，如果佢慢慢行嘅时候。同埋而家呢啲所謂電動單車已經好多時候喺條馬路嗰度已經行緊㗎啦，因為而家好多送外賣嘅唔係踩單車送，係用呢啲電動單車送，係人都知㗎啦。佢哋嗡嗡聲咁行埋嚟咧，係真係有危險㗎嘛。 好，咁啊，陳生，多謝你嘅意見先，都提到咧，即係陳生都係提到話，即係需要即係規管嗰、那個即係使用呢啲移動工具嘅一啲即係駕駛者啦，或者使用者嘅情況啦，咁同埋要注意嗰、那個即係咪個賠償啊，即係相關嘅問題啦。咁我哋補充翻啦。咁政府喺立法文件咧，即係都有提過啦。其實電動嘅輪椅咧，係獲准喺行人路上面使用嘅。咁應該係禁止喺單車徑同埋行車道咧上面使用嘅。咁我哋一陣休息翻嚟，可能會傾一傾咧，即係港鐵咧嗰個即係半價優惠日嘅話題嘅。咁就阿何巨業啊，琴日你有冇享受過呢一個優惠咧？ 我有。雖然我不經意地享受過，因為我都唔知道呢個優惠日尋日。不過咧，我就有搭呢個港鐵，所以我都有呢個優惠。咁但係好多人呢就可能未必知喎。 嗯，咁所以陣間我哋休息返嚟可以再聽一聽呢個話題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表示，战区圆满完成一连三日的环台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各项任务，全面检验实战条件之下，部队多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战区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坚决粉碎任何形式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在最后一日演习中，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编队参演，是山东舰首次突破第一岛链，前往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远海战备训练。空军出动几十架歼击机，持续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南北两端战巡进逼，依靠联合情报支援，构建多方向围堵锁台态势。海军多艘驱护舰就针对性演练海上封锁等行动。香港女子冰球队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第三级别 A 组赛事历史性夺得冠军，在颁奖礼上大会播放出正确国歌。 领队关婉仪回复本台查询时透露，今次女子细感赛检查国歌的时候，仍然发现有错。在当地接收 USB 记忆棒的人员和负责播歌的人员不是同一个人，而两人未有交收 USB， 负责播歌的人又上网下载。他说如果对方不容许核对国歌，又会再出错，将不知怎样向公众交代。被问及近期风波之下队员和支援团队的心理质素，关婉仪形容各人都很不开心。他强调香港冰球队绝对尊重国家以及尽力维护国家安全。影星吴耀汉离世，终年83岁。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接受查询的时候表示，联络到吴耀汉家人证实死讯，家人希望低调处理。吴耀汉在香港出生和成长，于英国升读中学，曾经入读咸斯特戏剧学院，亦都在当地演出电视剧和电影。擅长演出喜剧的吴耀汉1970年回港经商和参与电视演出，其后成立电影公司。他参演的电影《发展寒》和《面懵心精》爆揽1977年港产片票房冠亚军，被誉为仅次于影星许冠文的男少将。除了喜剧，吴耀汉亦参演题材严肃的电影，包括1989年的《飞越黄昏》，他凭该片和1983年的《奇谋妙计五福星》两度获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发生的冰川崩塌事故增至最少5人死亡，1人失踪，事发在勃朗峰法国一边的上萨瓦省。地方官员说，当地星期日接近中午的冰川崩塌可能由山顶一幅移位的积雪引起，死者包括两名当地导游，另外亦有几个人受伤送院。山地搜救队带同犬只星期一继续寻找失踪者的行动。勃朗峰位于法国与意大利边境，海拔超过4800米，是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亦都是登山和滑雪圣地。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好，咁啊，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何巨业。咁啊，头先我哋新闻之前，我哋有提过下，咁啊，呢一次我哋会倾一倾咧，即系港铁嗰、那个即系半价优惠日嗰、那个即系话题嘅。咁其实因为点解港铁会有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半价嘅乘车嘅优惠日？咁佢哋叫做感谢日啦。咁、呢个机制系因为佢哋睇翻就系咧，港铁公司咧嗰、那个票价嘅调整机制咧有个新嘅安排，就系、是、叫做咧服务表现赔赠嘅。咁喺呢个安排之下咧，咁啊即系港铁就会睇啦，因为几个因素啦，包括系如果因为服务延误咗比较耐，咁佢哋拨出一个回赠嘅金额。咁另外就係佢會將即係繁忙時段咧受影響嘅乘客如果比較多咧，都會納入埋呢一個即係計算嘅因素裏面。咁所以當呢一個服務表現回贈嘅帳户咧累積到佢得一定嘅指定金額咧，佢哋就會喺特定嘅星期六日咧就安排即係一日咧叫做感謝日，即係半價乘車優惠日。咁啊，就上年度佢哋嗰個服務表現回贈嘅累積金額咧就 佢哋計咗就有四日咧會有感謝日可以回贈乘客嘅。咁啱啱就應該即係其中有兩日就係四月八號同九號啦。咁就啱即係星期六日咧就有呢一個兩天嘅即係半價優惠嘅感謝日。咁下一次另外嗰兩日咧就會喺五月嘅十三同十四號。咁應該就係呢一個母親節嘅星期六日嚟嘅。咁啊講翻呢個復活節嘅星期六日啦，咁啊兩日嗰個半價嘅優惠嗰個即係感謝日。咁啊先何巨業，你話你都有 我係啊享受到嘅，受惠咗受惠咗幾蚊啦，係啊，我就短程嘅啫。咁但係似乎去到羅湖就可能就受惠多啲啦咁樣。咁但係咪好多人知咧？咁其實有好多朋友都講，我答咗都未知。因為平日你都唔會睇下佢咯，誒俾咗幾多錢嘅，咁所以其實有人咁講，係咪宣傳不足啊？或者係用呢種模式回贈，或者其實係罰款嚟噶嘛？罰款用呢個模式回贈係咪一個恰當嘅處理咧？ 咁另外就係其實因為佢哋個使用都有特定嘅限制啦，咁即係用呢個八達通啊，或者係呢一個有二維碼嘅車票先可以用啦。咁所以如果有啲乘客佢係買咗都會票嘅，即係買一月票嘅，咁其實佢又未必就用到呢一個即係優惠啦。 係噶，係噶，咁可能就係大家而家太多模式啦，但係咧就似乎用八達通啊，似乎多啲，咁但係大家遺忘咗原來有啲咁另類嘅情況喎。 咁所以頭先你都提到咧嗰個宣傳嘅問題咧，因為有啲報道咧都話啊，其實話啲乘佢哋嘅即係記者觀察啊，咁可能落到個港鐵站啊，都唔係好特別見到一啲喺入閘位有啲咩廣告嘅宣傳板啊咁樣，咁即係就算有廣播，可能都係比較短啲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聽眾就住呢一個港鐵嗰、那個即係。半價乘車優惠嘅感謝日有意見嘅，歡迎打電話嚟咧1872311。咁我不如我哋先聽一聽咧，即係嘉賓電話先。咁我哋接通咗咧，即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成員張欣宇嘅。張欣宇你好， 係 張宇你好， 係係啦。咁其實即係就住啊，即係嗰個即係港鐵咧，即係嗰個半價乘車優惠呢個感謝日啦。咁其實啱啱先即係呢一個復活節即係禮拜六日嘅安排啊。其實你嘅觀察係點咧？即係你覺得啊呢樣其實因為有啲即係市民或者有啲即係報章又話喂佢個宣傳唔係幾夠喎，咁啊唔係好知，即係好似佢優惠唔到或者受惠唔到喎，咁可能用都會票嗰啲佢受惠唔到喎。咁即係你嘅觀察你係點樣睇咧？ 嗱，我諗一啲報章話咧個宣傳唔係好夠啦，我覺得呢一個批評咧應該係合理嘅，因為整體上咧其實見到其實主要都係喺社交媒體啦，或者啲電子渠道啦去做一個宣傳啦，但係一啲傳統啲嘅方式，例如喺電台啦、一啲廣告啊，或者喺嗰、那個佢自己嘅車廂電視一啲顯示屏啦、包括喺站入面嘅一啲海報咧，就唔係好見到。就算咧佢即係而家。都有啲電視機㗎嘛，喺個電喺個呢個車站入面，咁都見到可能每幾分鐘先會出現幾秒咁樣，咁所以變咗都見到係唔少市民係唔知道啊，原來呢兩日咧有個半價優惠嘅，所以我覺得呢、這、一個話佢宣傳唔係好到位呢樣嘢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批評嚟嘅。 係嗱，我都想問下張宇啊，其實咧就其實呢個嘅所謂優感謝日咧，其實都係一罰款係轉化咗一個一啲優惠嚟嘅啫嘛。咁其實就算如果我做多啲宣傳又好，其實係咪真係會因為個宣傳吸引多啲人走去享用呢個呢個優惠咧？定係話我根本我都想用我先會用嘅咧？ 嗱，呢一個我覺得即係你做咗呢樣嘢咧，就都係希望俾多啲人知道有咁樣嘅優惠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做嘅。咁至於當然啦，即係你話嗰、那個本身呢個優惠嘅嗰個資金嘅來源咧，其實源自佢嘅罰款。咁呢樣嘢咧，其實如果我哋好理性咁樣去講咧，咁即係嗰個罰款本身咧，其實即係最後。因為其實港鐵係政府大部分擁有噶嘛，咁你罰咗港鐵錢，而家俾翻啲市民喺個車票優惠嗰度，變咗政府嘅税收咧，或者個財政收入咧係少咗一啲錢。咁其實最後都係左手同右手嘅，但係當然呢個係即係非常理性嘅睇法啦。但係喺個感性上咧，因為我哋之前喺個票價調整機制嘅諮詢過程咧，都問過好多市民，啲市民都覺得咧仍然係應該要保留翻一個咁樣嘅罰款同埋一個呢個罰款之後一個回贈啊，即係咁樣佢哋覺得。即 係比較清晰啲咯，係咯。咁喺呢個回贈咧，張欣宇，咁喺呢個回贈上高，即係你覺得嗰個用而家呢個方式，即係回贈俾翻啲乘客，係咪一個即係仲有冇得改善嘅地方咧？即係如果咁樣講。 其實之前一路都有呢啲類似嘅回贈嘅，不過回贈做法咧，之前係點樣呢？就係咧將呢一個服務表現啦，同埋佢盈利方面，當時都有啲分享嘅機制啦。咁兩嚿錢加埋咧，咁樣咧就可能做一個為期半年，每一個人每一程咧就都有一個3% 嘅一個折扣。 係。 咁其實都係喺今次嘅票價調整機制當中咧，其實做咗一啲市場調查啦，港鐵咁就發現咧，其實呢個3% 嘅票價回贈咧，其實做咗好幾年啦。 但是呢在個市場的調查當中呢發現呢應該是絕大多數的市民呢都不知道有這個回贈的存在的。 是。 所以呢先會導致呢就在今次檢討完之後呢就說做回個半價，你起碼呢半價做完之後呢大家的感受呢會清晰一點，會知道原來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優惠在這裡。 咁但係有啲張若其實有一個問題呢，就話有啲乘客就話我平日搭車，佢而唔係平日，咁你走去假期，我話呢個假期我都唔係香港，我出咗外遊啦，咁我又享用唔到喎。咁其實呢一方面你估仲有冇啲模式可以再平衡一下呢？ 我諗就係嗰個即係咁講啦，即係嗰個如果你話最一個最技術上啊最精準嘅咧，就應該係邊啲人受影響，咁然後咧你可能一個賠償啊，或者一個點樣嘅一個回贈咧，係直接俾到嗰個人嘅。 但 係而家呢一個咧喺個技術上咧就唔係咁可行啦，因為你追蹤唔到一個事故究竟影響到邊一位乘客，同埋點樣俾翻錢佢啊嘛。 冇錯， 呢個行政嘅成本或者技術嘅難度比較高，咁所以就變咗一個咧，就不如就回贈翻俾全香港搭車嘅人。 嗯， 咁呢一個咧就佢。既然用呢个半价模式咧，咁佢选择系一个周末咧，咁都有佢嘅考虑嘅，因为喺日常咧，如果平日啦嗰啲繁忙时间咧，如果本身个好多嘅线路咧，嗰个尤其繁忙时间咧，嗰个人流量已经非常之大啦。如果你再多5%，再多10%，可能对嗰个公共交通嘅嗰个运作咧一个好大嘅影响。咁呢个就系大家都唔想见到嘅，咁所以拣咗喺周末啦。不过我都觉得，即系其实你拣周末咧，会唔会即系拣好似一个好似 Easter 咁样有一个小长假，大家好多人都去咗旅行啦。我哋睇翻啲统计数字咧，起码有数以十几万嘅人系离开咗香港嘅喺呢段时间。 系 咁所以都睇到啲即系我哋都从唔同嘅方面去了解咗呢几日搭嗰个港铁嘅乘客量咧，其实比起一般嘅周末咧，仲少人嘅。咁所以即系到时将来拣呢啲回赠嘅日子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个因素可以考虑埋入去咯。 咁依家我哋系讨论紧咧，港铁嘅半价乘车优惠嘅感谢日嘅。咁啊，张欣听众咧有兴趣发表意见咧，可以打1872311。咁啊，张欣如啊，咁其实如果嚟紧我哋见咧，即系港铁就话啊，下一次嘅即系呢一个感谢日咧，就会系5月13、14号。咁啊，即系应该系母亲节嗰个时间啦。咁其实如果母亲节啦，应该比较多翻香港人会留港消费啦，即系同即系屋企人庆祝啦。咁你觉得其实话如果嚟紧港铁去要宣传，其实佢点样可以加强翻个宣传，令到即系多啲即系香港市民会知道有呢件事啊，咁啊会即系享用翻呢个服务咧？ 但除咗啲传统嘅方法啦，就系头先所讲喺佢自己本身车厢入边嗰啲港铁电视啊，嗰啲新嗰啲咧系做翻一啲广告啦。喺另外一个几有效嘅方法咧，即系以前睇到嘅就系、是。其实佢可以提前几日咧，就喺一啲车站咧，就开始做啲广播，就话俾人听啊，边一今个嚟紧嘅星期六、星期日有一个半价优惠，大家即系留意啊咁样。咁呢一个咧，以前咧喺以往咧，可能做一啲例如尖沙咀即系放烟花啊，或者系人流管制咧，其实佢有啲类似嘅做法嘅，即系提前几日佢就会开始做广播提醒大家。不过当时就提醒大家，到时唔好聚集啦，或者尽量避免嚟呢啲车站啦。咁见到系几有效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手法都可以考虑到时去提前做翻一啲宣传同埋推广咯，系咯。 系啊，咁当然做多宣传啦。我谂母亲节都系一个好嘅时间嘅吓，带阿妈多啲搭下港铁啦。咁有一样嘢我想问张宇啊，其实咧以你的理解咧，嗱呢个系一个罚款嚟嘅，原则上，其实佢做晒呢啲优惠之后，系咪都会计翻条数啊？即系起码佢优惠咗嘅银码一定系唔少咧，个啲应有嗰个所谓嘅罚款嘅，系咪咁样理解件事嘅？ 嗱，佢同政府之间咧就一定系即系会有条数会话俾政府听嘅，即系佢呢啲咁样嘅罚款，佢点样去用咗，即系点样去即系回赠翻，或者系点样去表现出嚟。咁但係呢條數呢，以我所知呢，或者係我一路呢都揾唔到呢一方面嘅一啲公開嘅資料，或者就算有呢，其實都係偶然一兩份文件當中呢好粗略咁樣講咗一兩句。咁所以嚟緊呢，其實我哋都希望都喺立法會入面提咗條議案嘅，就希望呢即係呢一啲資訊呢都可以更加透明化，俾我哋知道呢佢啲錢總共有幾多，係點樣使同埋嗰個重整返幾多咁樣囉。 好，明白曬。 系咁啊，张欣宇，咁我哋倾到呢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啊，张欣宇咧就系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成员。咁啊，头先我哋啱讲到，即系嗰个港铁嗰个即系半价嗰个优惠，应该就要即系多啲宣传啦。咁我哋就要转个话题咯，不如啊，咁啊，讲一讲一个即系关于一啲即系药物回收嘅问题啦。咁因为其实即系个事源咧就系有商会啦，咁佢哋做咗一啲即系嚟紧即系六月。七月咧，佢哋就會做一個即係藥物回收嘅一個計劃嘅。咁啊，點解咁樣做呢？咁其實佢哋就會發現咧，其實有一啲即係即係病人啦，可能佢哋用攞咗政府藥物之後咧，可能未用得曬啦。咁有時會個處理可能啊，唔知點處理，可能佢就咁樣即係劈咗佢啦。咁、個劈法點劈咧？咁可能佢就會喺個自己個洗手間，咁佢就會沖咗落去，係啦，咁沖咗落個。即系啲河流度咁啊！你舉例咁，可能即系 啊，唔會嘅，佢沖咗污水渠嘅啫。咁但系又要有污水處理，就處唔處理得好咧？咁就 係啦。咁有時佢可能佢當垃圾掉咗啦，咁啊會去咗堆填區啦。咁有啲組織就會發現啦，咦，原來咁樣去咁樣即係處理啲藥物咧，咁樣抌咗佢咧，有機會污染個河流啦，有機會會污染咗嗰個即係堆填區啦，因為會即係有啲藥物係有一啲即係抗生素啦。咁如果佢哋釋放咗啲抗生素出嚟嘅時間咧，如果係喺個食物鏈嗰度啊，咁例如喺個河流度啦，咁可能就有啲魚又影響到啦。咁如果人又食翻啲魚，咁有機會咧，即係最嚴重可能會有個抗藥性嗰個影響出到嚟。咁所以即係有組織就會認為啊，咁其實係咪我哋要做一啲藥物嘅回收啦？咁所以即係有一啲商會咧，佢哋舊年就試下去回收啲藥物啦。咁嚟緊佢哋今年會再做第二年啦。咁就會喺六月尾嘅時間做一個月啦，就會喺150個即係地點度咧，佢哋會有一個藥物嘅回收點，咁可以俾啲市民咧將佢哋即係剩餘嘅藥物。可能就會放翻喺嗰個即係指定嘅回收點嗰度啦，希望可以回收就統一去銷毀啦。咁啊，呢個係一個即係處理嗰個藥物嗰、那個即係剩餘藥物個做法。 係喎，李志堅，你頭先你講呢個咁嘅背景咧，其實坦白講，我之前都冇特別話留意到嘅。其實剩餘藥物點樣處理佢？佢剩餘藥物可能引起嘅環境污染、生物污染呢個問題，似乎。公眾教育肯定係欠缺嘅啦，所以我諗有商會提出呢個角度要做啲工作，我覺得值得我哋唔係諗下點樣做呢個工作，係諗下其實呢個問題有幾嚴重。 因為有時我自己都有啲接觸啲親戚朋友都係啦，咁如果佢長期病患咁啊，咁如果佢係長者，咁例如可能佢有糖尿病，咁即係又會可能有高血壓咁樣啦，咁有個情況點咧？咁佢去政府醫院去即係要覆診噶嘛，咁可能每三四個月就要覆診一次。咁通常我哋開藥咧，有時即係會夾雜咗啲止痛藥啦。咁我哋叫做開門口藥啊嘛。 乜都要啲㗎。係 啦，咁可能我哋開定啲胃藥俾你啊，咁有止痛藥啊。咁佢一開就可能開成三個月嘅份量啦。咁有啲長者可能佢食藥即係食下，可能佢又唔記得食啦。咁可能就又或者可能佢覺得冇乜嘢咯。咁我自己佢又唔知點解佢自己判斷我就唔使食藥啦。 或者係轉咗藥啊？可能佢攞咗好多，但后屘睇医生佢转咗药啦，咁旧嗰啲又唔用啦。 系啦，咁呢啲个案有啲就可能系有啲癌症嘅病人啦，咁可能佢哋用药又要试药噶嘛，咁可能我哋开咗个药俾你之后，咁跟住试咗唔啱，咁跟住佢原先攞嗰啲药就要摆低噶啦嘛。 冇错。 咁如果系有个方法处理就好啦，咁但系因为一般病人，我估佢都未必会有特别嘅一个即系想法，点样去。即系妥善处理自己嘅药物啦。 我谂住大部分冇，我自己屋企都有啲药喺度，虽然唔系好大量，我都冇谂过抌有咩特殊嘅处理方法先啱。我真系冇谂。 所以一般可能都系，即系如果佢唔系冲咗去，就会掉出去 垃圾桶嘅啫。 系啦，咁就会去咗堆填区。咁其实头先讲到就系话啊，有一个连锁嘅反应就系，如果堆填区佢嗰个系一啲即系有危险药物或者一啲抗生素药物，咁我就会释放呢啲即系物质，影响到个即系污染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問題都係值得即係大家討論嘅。咁所以如果聽眾對呢一個即係藥物嗰、那個即係剩餘藥物嘅處理或者回收有意見嘅話，歡迎打電話咧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我哋先聽即係一位即係嘉賓電話嚇。咁我哋係同太平山青年商會會長阿江建峰傾下嘅。江建峰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係啊，咁你哋商會就係即係嚟緊係即係喺今年即係六月尾七月啦，就會即係。再做第二年嘅呢一個即係藥物回收計劃，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會做呢一個計劃嘅？ 其實呢個計劃呢，我哋即係前年呢喺認識咗一個陳 uncle 啦，咁其實佢係一個之前嘅社工嚟嘅，我哋一餐晚宴度有機會認識到佢。咁其實佢就同我哋都講過，其實虐魚呢個問題啦，家居虐魚呢個問題，咁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喎，點解咁多環保議題，但係呢個問題就從來都即係好似冇乜人帶出嚟啊，又冇乜人即係做啲數據出嚟去俾更加多嘅部門去了解。咁所以我哋就上年就嘗試去推行，咁今年就希望更加即係令到件事更加好，從源頭啊教育着手，咁所以就會去試行呢個計劃咯。 啊，高建峰，其實頭先係提到你哋商會係咪都有啲研究咧？即係就住嗰、那個即係剩餘藥物嗰個問題，你哋有啲咩發現咧？ 其實我哋嘅活動咧，主要就係對應於呢個家居藥餘呢個問題啦。因為我哋都知道政府咧喺政府嘅藥物啦，醫院嘅藥物啦，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個例行嘅處理程序嘅。咁但係就喺全港裏面嘅家居藥餘咧就冇嘅。因為我啱啱都聽到你嘅節目有講，有啲人就想啊屋企有啲藥喎，有啲長者可能離咗世，甚至係我轉咗藥，咁其實啲藥點處理？咁其實佢哋都冇一個正確嘅處理方法啦，攞翻去醫院亦都未必會去收。咁所以我哋發現到呢，其實好多香港人呢其實都有呢個問題，就係啲藥冇辦法處理就沖落廁所，一係就抌垃圾桶。第二就係其實香港人積存藥物嘅量呢都多嘅，因為我哋上年呢其實做咗一啲調查呢，就係發覺其實過期最耐嘅藥呢係2003年嘅時候已經過咗期，但係擺到2022年都仲喺度， 即係20年㗎喇喎。 是已经过了期20年了。 我想问刚才你讲过一些数字，你说我们这个剩余药物的数量都大的。有没有一个具体或者一些数字看到那个有几严重啊，相对于我们每一年可能消耗的药的比例有几多少啊？ 我哋上年呢，因為我哋上年試行去推動啦，咁我哋就好簡單咁樣做咗個點算，就係收咗幾多粒藥啦。我哋上年呢6月30號至7月30號收咗一個月啦，咁上年就100個回收點，咁我哋就收咗28萬粒藥，呢個就係上年嘅數量囉。裏面係撲熱息痛成分嘅藥嘅比例最多啦，即係佔有嘅，係啦。 咁相對於我哋有冇一個簡單數據，每年我哋可能即係或者我哋即係用嘅藥粒嘅數量有幾多度，即係可能真係有幾多浪費咗。 我哋就冇一個可以好準確答到嘅數據，因為點解呢？浪費咗嘅藥我哋就真係好睇，因為今年反而有機會會更加多，因為今年我哋會計埋浪費咗嘅藥嘅價值，同埋就係會有啲問卷了解到市民呢去了解返佢哋對藥餘處理嘅問題嘅認知，咁所以呢 part 就會今年嘅數據會更加多顯示到個比例係幾多。但是如果你一個月28萬粒的藥，即是如果咁多剩餘的藥物我們幻想一下一起沖了去廁所或者丟了堆填區，其實件事都引申了很多不同污染等等的問題出現了。 咁江建峰，其實話即係要比較係正確咁去處理呢啲即係剩餘嘅藥物咧，即係你回收咗啦，咁其實你哋係點樣去銷毀佢嘅咧？ 好，其實咧環境及衛生啊，而家係環境及生態局啦，其實都佢哋有去相對嘅指引嘅，同埋衛生署都有相對嘅指引嘅。我哋係要連同一啲社區藥房嘅合作啦，咁之後就叫一啲認可嘅回收商嚟收走佢，去青衣嘅焚化爐度銷毀嘅。 咁其實咁樣嘅銷毀個好處係點樣？ 因為咧1000度嘅焚化爐咧，咁我哋上次都邀請咗城大嘅梁美儀教授去分享咧，咁其實1000度嘅焚化爐咧就可以令到啲 chemical 或者任何嘢佢哋會經過中和咧，就令到冇污染物排翻出嚟，咁就唔驚可能經土壤或者經河流嘅污染而引致到啱啱所你哋提及到嘅食物鏈問題咯。係啦。 咁其實話頭先你提到話有社區藥房咧，咁點解需要有社區藥房嘅即係配合咧？即係喺嗰個回收方面。 係，其實因為其實我哋都希望有兩樣嘢啦，因為其實藥物咧，我哋都希望有藥劑師嘅協助去處理啦，所以我哋今年嘅協辦機構就會有良藥社區藥房嘅幫忙啦，咁佢哋亦都會願意提供到藥劑師出嚟去幫我哋去點算藥物啦，同埋有萬寧佢都會提出到藥劑師去俾我哋點算藥物啦。咁呢啲係令到我哋個活動可以得到個數據，更加可以反映到而家市民嘅需要咯。 係，我想問啊，頭先你都提過呢個概念，呢個都係一個每年一個試，可以咁講啊，一個活動嚟啫。喺呢個角度嚟講，點樣可以將佢變咗一個恆常嘅工作咧？有冇呢個可能性嘅咧？ 其實我哋覺得係有呢個可能性嘅。因為其實呢好多唔同地區啦或者國家啦都有去處理正確家居藥餘嘅一個方法， 咁啊，舉個例子，喺歐美方面咧，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啲國家咧，係每年有一至到兩次嘅大型嘅回收嘅月份，去俾市民咧去棄置一啲家居藥餘嘅。 嗯， 咁其實主要我哋覺得都係要可能由政府去牽頭啦。咁因為處理藥餘呢個問題，大家都明白，就好似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似 CPD 咁樣咯。CPD 其實當年咧，即係被認為係毒品啦，唔可以食用之後咧，其實都係政府嘅牽頭咧去回收一去啦。咁其實成件事就會更加有 efficiency 同埋效果咯。 即係頭先你提到，即係例如話，好似規管大麻成分嘅即係產品咁樣咧，即係政府係有一個即係牽頭嘅作用啦。咁其實阿江建峰可唔可以講一講咧？你即係就住你哋舊年嗰個回收嗰個情況啦。咁其實係即係交藥過嚟嗰啲病人或者嗰啲家屬，其實佢哋係屬於咩年紀？即係長者啊，定係即係長期病患啊，定係點樣嘅？ 嗱。因為我哋亦都有見到有長期病患，即係上年都我哋見到咧有長期病患者嘅一啲，包括咗係降血壓藥啦，或者膽固醇藥啦。咁呢啲就比較common 啲嘅藥，就係由長者度出現嘅啦。咁當然我哋亦都見到好多撲熱息痛成分嘅藥。我相信咧就係因為疫情，大家積存咗好多，有啲人就需要棄置，咁所以咧就變咗其實長者佔咗可能三分二，但係三分一左右都會係一啲普通市民都會有咯。 嗯，咁啊，江建康其实话，如果你认为喺公众教育方面咧，应该即系点样做好啲咧？即系嗱，当然即系你哋会建议啦，政府系应该喺呢件事情上高，如果有个即系介入，有个主动或者推动嗰个药物回收嘅一个做法咧，系一个可行嘅方向啦。咁另外，如果喺公众教育方面，应该点样去做咧？因为其实可能头先你提到话有啲长者啦，如果我哋假设即系都有唔少系长者，佢哋可能有即系储住一堆佢哋唔用嘅药，或者佢哋有剩余药物，咁即系点样教育佢哋会令到佢哋？会用即系识得去处理呢啲咁嘅剩余药物咧。 好，咁今年咧，其实我哋都谂过就系，其实所有环保嘅议题咧，我哋唔应该就系喺个问题度处理，系应该喺源头度开始减少啦，或者喺教育度着手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喺中小学生里边咧，我哋希望佢哋成为家中嘅一个传递者，因为有阵时我哋直接去对长者嘅时候咧，未必我哋一讲即。長者好多時候都會試啲藥係補嘅，有陣時好難令佢哋明白。但係家中嘅照顧者咧就可以睇到呢點，即係我哋都希望入到學校去分享咗一啲正確嘅服藥知識。因為其實見到上年有啲長者係佢哋有些係為自己好嘅，佢哋將啲喺有一啲啡色藥樽嘅，即係防紫外線藥樽嘅藥咧，佢哋就攞咗出嚟擺，就方便自己記得邊日食啊。但係其實咁樣咪令咗佢失效咯。同埋就係再要教到市民啫，其實香港係相對都比較容易即係買到一啲相對容易買到藥嘅地方啦，咁啊亦都醫療體系比較發達嘅地方啦，其實就真係唔需要積存好多嘅藥物而去 store 喺屋企咯。咁呢啲都係由一步一步教育，由食藥跟循醫生指引去食藥啦，唔好食剩啲藥啦，同埋由顏色樽即係唔好食剩啲藥之餘，就係減少翻藥餘嘅棄置啦。再加埋最後一樣嘢就係、可能都要再睇下源頭會唔會喺開藥啊嘅情況下，可以配合到唔同嘅社區藥房等等嘅藥房，去配合到開藥開得多積存藥物呢個情況出現咯。 咁啊，江建峰頭先你話提到咧，即係入學校去教啲學生咧，去認識呢樣嘢咧。咁點樣去流落翻去個社區，又幫到翻啲長者或者啲長期病患者咧？即係呢方面嘅工作。咁你有二十秒嘅時間講下嘅。 好啊，咁其實我哋就係希望學生咧，佢哋就會將呢個我哋學到嘅知識咧帶翻去家中嘅照顧者，咁啊包括咗佢哋嘅父母啦，或者係長者。咁啊，同時我哋都會聯同希望我哋都有個協辦機構啦，就係聖公會嘅長者服務中心。咁我哋希望就同佢哋合作，咁啊有啲課程可以俾到長者都一齊去聽，從而減少到藥餘產生出嚟嘅禍害，令到可以佢哋明白到其實積存藥同埋唔跟醫生食藥其實都 係。好，咁啊，多謝高建芳，多謝你嘅電話。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咁我哋而家讨论紧嘅话题咧，就系剩余药物回收嗰个机制嘅。咁啊，即系有啲听众应该都会即系有呢方面，即系交药物咁样，可能自己即系发现自己。 即係食剩啲藥啦，咁啊交去醫院收唔收咧？咁或者想去回收啦，點樣做咧？咁都唔係咁容易知道 啊！唔容易知道啊！我而家近年就我哋回收電池都會可能自己都知道下，但係藥物回收真係冇，即係好少聽，所以一般嘅市民都唔知啊。 嗯，咁所以如果听众咧对于即系药物回收或者剩余药物回收呢个机制嘅问题有意见咧，可以打我哋嘅热线咧18723111。依家我哋先听一听咧听众黄女士嘅电话。黄女士你好， 你好， 黄女士 系啊，你系想讲一讲系咪药物回收有啲咩经验咧？ 系啊，咁咧我已经喺几年前已经知道系有药物回收呢一个项目嘅。 哦，你好叻、哦。 咁我唔記得係喺邊度聽㗎啦，或者喺收音機聽嘅又唔頂。咁咧，但係咧，我去我將我所有嘅藥咧，我已經儲起曬，包好。咁我話我去我睇醫生嗰度啊，即係我睇醫生嗰個診所啦。 係公立診所定係？ 係啊，咁我睇係好多科㗎，我有骨科啦，有內科、外科。有鼻科同埋仲有哮喘，咁我係要食好多藥嘅，咁但係咧啲藥咧你唔係一定會食得曬嘅喎，嗱有啲後備藥啦，有啲係需要時食嘅啦，咁如果我唔需要嘅時候，咁嗱就算係睇骨科都好啦，骨科都有好多種骨藥噶嘛。咁你唔係劇痛嘅，你就唔會需要食劇痛嘅藥，但你會過期噶嘛啲藥，係咪啊？咁你過咗期啲藥，咁又唔可以再食，咁雞喺屋企亦都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嚟㗎，係 冇錯。 因為咧，你會撈亂咗身嗰啲藥，太多藥喺屋企咧，我有小朋友嘅咧就唔得㗎，咁變咗咧，我係要拎啲藥翻去就問，即係我拎咗啲藥翻去問。醫院，我直頭拎翻去醫院噶啦。咁拎去派藥嗰度俾我，咁我話你哋係有回收藥嘅，咁我而家交翻我啲藥俾你，你幫我回收啦。我話我因為我哋處理唔到，我正如正話我聽見講，一係我就喺廁所沖咗去，一係咧我就抌落去垃圾桶。有時抌去垃圾桶，我就驚人哋執翻嚟食。是唯有啊，冲去厕所。 咁黄女士，其实你拎啲药翻去医院度做回收咧，其实试过几多次啊？你 冇俾唔使钱噶嘛？ 试过几多次啊？即系个次数。 我拎过一次，佢话唔得，佢话唔会做噶啦。呢啲我哋 佢唔收，唔肯收。 系佢直头话我哋唔做噶咁，佢话我哋唔回收噶咁。咁话你但系我话你哋又有通知我去回收。咁但係我就真係唔知道去邊度回收。咁我你最簡單你睇醫生咪順便拎返去回收㗎啦。呢個係最簡單嘅途徑嚟㗎。係咪 呀黃女士呀、啊、 醫院應該係有呢樣嘢㗎嘛。咁、你冇咗咁我冇辦法，我只有係將啲藥丸冲去厕所。 哦，咁啊，真系好麻烦。啊，黄女士啊， 又好危险。 系啊，我想问啦，我想问一问咧，你嗰啲剩余嘅药物咧，即系药膜啊，占到几多成度啊？可能你攞咗咁多药，有冇有一两成啊？即系食唔晒噶？ 有时会有嘅，因为咧，有时我哋会唔记得食药噶嘛。唔记得食药，咁你变咗就今次嗱，我睇一次里边有，我有两次唔记得食药咧。尤其是我而家已经是长者，时不时咧我都会唔记得食药，咁你储下咧就有成包咁滞啦。 系系， 好咁啊。 咁你多唔少都会有，咁我应该点做？系啊，咁你哋希望你哋都能够谂一个办法去处理咗呢啲咁危险嘅嘢啦。 好多谢黄女士嘅电话。系啦，咁啊，头先阿黄女士提到啊，即系话即系自己有时都会唔记得食药啦，咁跟住试过佢将剩余嘅药物拎去医院度回收啦，咁即系医院嘅药房就话咦佢唔收咁样，咁所以阿黄女士就会点样处理咧？咁可能佢真系会出嚟冲咗落厕所，或者佢抌佢又唔系好敢抌。 咁唯一嘅处理方法啦，咁对佢嚟讲真系 系啦。咁其实我哋即系其实之前我哋都有提过啦，其实如果系即系冇妥善去处理剩余药物咧，如果咁冲落个座厕度咧，有个危险性就可能会污染到一啲即系河流啦。咁如果即系掉咗去即系堆填区，又有机会即系污染咗啲土地啦。咁所以系需要系有一个比较即系正确嘅即系销毁嘅程序嘅。咁好啦，我哋而家不如听另一位即系嘉宾嘅电话啦，系阿邝耀森，咁佢系香港药剂专科深造学院嘅委员嚟嘅，阿邝耀森你好， 系你好， 系邝月森， 两位主持好。 系啊，咁我哋而家就讨论紧咧呢一个即系剩余药物嗰个回收机制啦。咁其实即系就你嘅专业啊，其实你即系你认为即系点样回收会好啲？因为而家即系坊间会有啲即系组织，佢就会试下做一啲即系药物嘅回收啦，就会即系同一啲社区药房合作啊，去做一个即系正确嘅收集啦，同埋一个即系相关正确嘅处理。咁你认为应该点样做会好啲咧？ 即系如果你问我咧，永远咧，如果你讲紧回收嘅嘢咧，都系源头减废咧，系最有效、最符合经济效益嘅一个做法嚟噶啦。你任何喺下流做嘅任何措施咧，都系最低经济效益嘅。因为你已经浪费咗啦。咁你再所有药，尤其是药物咧，喺系你一离开咗一个。即係我哋所謂，我哋可以監控嘅範圍之下咧，你再重用咧，就一定存在咗一個風險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咧，永遠藥物，尤其是咧，我哋如果要減少呢個藥物嘅剩餘咧，一定係要源頭嗰度減廢啊！ 頭先啊，康元森你提過嘅都一定會就係再處理佢咧，一定有存在風險，係咩風險？可唔可以具體啲，等啲聽眾都知道多啲咧？ 因为咧，你每离开咗一个即系所谓有监管嘅环境之下咧，佢点样储存，大家都唔知啦。然后跟住你点样去再呢个流程由一个俾第二个呢一个究竟系合适还是唔合适， 系 亦都唔知啦。咁究竟系咪真系嗰样嘢？同埋有好多时咧，嗰啲包装咧，如果你唔系原盒嘅话咧，你要净系睇外表咧，就有阵时会。好容易睇錯嘅、 哦， 因為同埋嗰個有效期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比較難識辨啦。咁呢啲都係風險嚟嘅。 明白。 咁香港地亦都係潮濕嘅天氣啦，咁你儲存喺屋企咧都係一個風險啦。太多嘅話， 係啊，鄺耀森頭先你提到話喺嗰個源頭減廢咧，其實喺呢啲即係開藥上高點樣去源頭減廢咧，即係令到即係醫院開藥佢係開得個份量合適。咁咪盡量減少個浪費咯，即係點樣做咧？ 理想嘅就一定係咧嗱，圍觀全世界咧，好多地方咧，醫院門診又好，出院好咧，佢哋一般咧只係配最多一個月或者最多兩個月嘅藥物俾個病人拎翻屋企。 係 一般之後，如果佢仲要多啲嘅，就會係喺社區嘅一個地方嘅藥房咧去配嘅。 係。 而香港咧，好多時就因為可能個需求啦應付唔到咧，佢哋往往嗰個藥單就可能會一張就六個月啦，甚至乎有啲即係所謂好穩定嘅病情嘅咧，佢就可能一年就開足一年嘅藥。咁但係開足一年都仲緊要，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可能係有需要嘅時候先需要食嘅啫。 係。 咁但係你有需要嘅時候食，根本冇人知道究竟佢幾時有需要㗎嘛。咁你配足有需要嘅時候俾佢嘅時候，其實就製造咗好多浪費嘅。咁然後跟住再加上呢香港就普遍嘅人呢都會好多科嘅睇，如果你係有慢性病嘅話，咁一科嘅醫生開，然後第二科醫生又開嘅話，咁亦都有機會呢係有剩餘嘅藥物。咁呢個咧都係喺制度上咧，我哋需要去睇一睇有咩程序上可以優化，系統上有冇一啲可以方便到，當醫生開藥嘅時候係可以減少一啲重複嘅開啦，或者甚至乎如果佢係有需要嘅時候咧，係真係要問多一句，究竟係咪真係仲有需要？咁呢啲咧都係要個病人本身咧，亦都要合作。即係所以變咗，你要減少藥物浪費咧，其實係要有一個真係社會要有一個氛圍，大家都要覺得嗰啲資源咧係咪應該要咁樣浪費，或者應該要點樣合理嘅利用先可以做得成功啊？ 啊，鄺耀森啊，我想問得好簡單，其實喺醫管局好或者喺呢個醫療體系裏面有冇啲指引同醫生講開幾耐嘅藥，或者點樣平衡嗰、那個即係嗰個藥嘅數量咧嚇？咁即係呢個好重要，頭先提過呢個源頭嘅處理，冇機制冇指引咧，點處理咧？ 我諗我所理解醫管局就冇一個指引咧，就硬性規定醫生只可以開幾耐嘅藥嘅，因為始終呢個都係臨床嘅決定啦。咁所以變咗咧，呢個都係一個政策上嘅需要去 即係審視一下而家，即係頭先我講啦，即係世界各地佢哋都係，總言之，你喺醫院出院，佢最多配一個月俾你離開醫院，因為驚你趕唔切攞一啲新藥啊之類。咁之後嘅咧，佢就要有另作安排嘅。咁一般嚟講，外國咧就係因為醫藥分家啦，咁所以變咗咧，佢哋之後嘅藥咧都會喺社區嘅藥房去配即係配啦咁樣。咁呢個同埋人哋個系統就可能會即係比較打通一啲啦，即係你可以知道佢喺外地配咗幾多，然後跟住出咗院或者佢再入院嘅時候咧，舊嗰張藥單咧就唔使再重複再配啦咁樣，即係呢啲係系統上係亦都要配合咯。 阿邝耀新闻头先提到咧，即系外国嘅例子咧，佢哋会有啲社区药房嘅介入啦。咁其实呢一方面喺香港，即系就你嘅观察，其实我哋香港其实都系咪都有社区药房噶嘛？咁其实而家嗰个问题喺边度？即系点解即系唔可以利用呢啲社区药房去即系介入，作为一个可能一个其中一个即系帮助解决嘅方案呢？ 我谂主要两个原因咧，第一就系系统上你未能打通得好好啦。咁而家先讲緊话有个医健通，咁理论上呢，如果你一早有个医健通呢，你嗰啲资料能够输入得到，如果你咁讲，医管局可以即係監察得到究竟呢个病人真係攞到几多，同埋如果佢真係入咗院或者佢睇咗另外一科嘅时候呢，佢係要呢啲信息要係即时係要同药房沟通嘅。嗱，我亦都可以咁讲，另外就係我哋嘅文化，即係香港嘅市民习唔习惯。一般嚟講，外國咧佢係有社區藥房，咁一般嘅市佢哋嘅居民咧係會去指定嘅一啲藥房去配售，佢唔會周圍去配嘅。 嗯， 咁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喺個制度上咧係需要有個即係所謂嘅配套，去令到市民亦都方便先得嘅。而家咧就往往就係攞咗張藥單，就譬如我哋講咗好耐嘅。病人係可以喺私家診所嘅醫生索取一張藥單，你可以出去配嘅咁。咁但係你諗下，十幾二十年啦，有幾多個人係會去問個醫生：，我攞張藥單出去配咧？咁樣，因為其實呢個配套係不足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要做到呢樣嘢咧，喺制度上、政策上同埋系統上，係需要一籃子嘅配套咧，先能夠成功嘅。 咁啊，邝耀新，咁啊，其实如果话除咗配药，头先我哋提到啦，咁其实回收，其实政府系咪都应该可以有一个主动去睇下系咪点样去回收啲药物咧？即系剩余药物。 我谂喺呢一刻，如果你话真系要去做回收嘅话咧，当然政府可以去做，因为你只系需要有一个地方去收集，然后跟住咧就去即系用一个正确嘅即系所谓处理嘅方式去销毁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係會浪費嘅，係雙重浪費，藥物已經係浪費咗，然後跟住你下游要做呢啲嘅即係所謂行政上嘅同埋實質，你又要可能話太多啦，你又要再起多一個呢個咁嘅廢物處理廠啊，呢啲咁嘅費用呢，其實就係真係好浪費。即係你話啊，暫時嚟講你做呢樣嘢係可以，但係长远一定系要源头减废。 好，咁啊，多谢阿邝耀森，咁我哋倾到呢一度，咁啊，多谢阿邝耀森，咁啊，邝耀森咧系香港药剂专科深造学院嘅委员嚟嘅，咁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先，系啦，何小姐你好， 你好啊，两位 何小姐系有咩想发表咧？ 我咧又系长期都响街整度睇医生啦。咁有陣時我咧就唔記得食藥嘅，咁樣咧變咗咪剩翻到覆診咧剩翻啲藥咧，咁我就會同醫生講，我話醫生啊，我而家仲剩翻幾多藥啊，咁樣咧通常三個月係覆診一次嘅，咁我會話俾醫生，我仲有一個月藥啊，可唔可以淨係開兩個月俾我啊？咁樣我唔想嘥咗屋企嗰啲藥啊，同埋咧我話屋企嗰啲藥咧，我睇過咧個係。即係個過期日子咧係未過期嘅咁樣咯，咁啲醫生都好好咯，佢即開少一個月俾我咯，咁我又可以唔使擔心嗰啲藥唔知點算啊咁。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嘅咧，我想講下嘅咧就係、是，若果你話嗰啲人嗰啲藥咧過期咗咧，唔知點算啊咁。咁嗱，通常嗰啲病人成日都去翻。嗰啲分區診所度覆診啫嘛，如果真係嗰啲藥物過期咗，佢唔知點處理咧， 可唔可以就係拎翻去嗰間診所，或者嗰間醫院嗰度？咁有一個好似嗰啲咩廢物回收，即係啲物回收咧，俾佢啲病人抌翻落去，咁然後由藥劑師嗰度。到時咪再嚟攞翻，咁樣咧就好過我哋真係亂咁掉，其實好擔心嘅。 哦，即係你以往都係唯有係抌咗落去垃圾桶嘅啫，係嘛？有冇試過拎翻去？ 我咧，我冇試過，我冇試過。但係咧，即係私家，如果我睇私家醫生嗰啲咧，咁如果真係攞咗嗰啲藥咧，佢有時開啲咩 Panadol 俾我啊，咁有時你唔係成日發燒，唔係成日痛噶嘛， 冇錯。 咁變咗。咁一過咗期幾年啦，咁我真係 啱嘅， 好唔到喎。政府嗰啲我就會同政府咁樣講咯。 係。 好咁啊，多謝何小姐你嘅電話，咁啊，多謝你嘅意見。咁啊，頭先何小姐提到咧，就話啊，佢都好主動啊，即係發現自己唔需要咁多藥啦，同醫生講話，唔使開足咁多個 藥。呢個源頭減肥咯， 係即係源頭減肥咯。 係啊，不過點樣去收翻啲剩餘嘅咧？其實何小姐都講得好清楚嘅，你喺啲診所擺翻個箱咪得咯，係咪啊？ 嗯， 其實又唔係難喎。 嗯，係啦。咁啊，如果聽眾對於即係剩餘藥物回收嘅機制有咩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咧1872311嘅。咁依家我哋接聽另一啲嘉賓嘅電話嚇。咁啊，我哋。接聽啊，陳偉傑，咁佢係病人組織同路人同盟嘅秘書。陳偉傑你好， 係你好， 陳偉傑你好， 係主持你好你好。 係啦，咁啊，今日我哋講緊而家呢個剩餘藥物嘅回收機制。頭先有啲即係聽眾有啲病人都話啊，佢睇醫生咁啊，都會主動同醫生講唔需要話即係配咁多藥啦，咁樣即係變咗佢就喺覆診嗰個時間關係啦。咁另外佢都希望啊，如果啲即係診所或者啲醫院佢有一啲回收藥物嘅箱，都可以幫到佢哋即係處理一啲剩餘嘅藥物啦。咁其實即係阿陳偉傑就住呢個問題咧，或者呢個話題咧，你有啲咩睇法咧？ 哦，其實我哋非常之贊成呢樣嘢嘅，因為你即係依家醫生忙咧，所以嗰陣時俾多咗啲藥我哋咧，其實我哋食唔曬嘅。 嗯， 食普通一般啲藥咧，咁其實回收咗，即係都對環保又好啦，又唔會污染個地球噶嘛。 係係， 同埋啲政府資源嚟噶嘛。 嗯。我想問下阿陳偉傑啊，其實咧就你哋即係咁嘅角度當然好啦，即係處理好點樣啲可能大成污染嘅問題啦。咁但係另一個就話喺源頭啦，俾少啲藥，譬如唔好俾半年啦，唔好俾一年啦，或者係俾即係短啲嘅兩三個月嘅。喺病人嘅角度嚟講，就會唔會真添好多麻煩？你要成日去攞藥咧，或者唔記得攞藥，或者就係唔方便去攞藥。咁呢個有冇啲咁嘅立咁嘅角度嘅睇法？你哋 其實咧。依家個問題係因為醫生唔得閒啫嘛，俾多咗藥我哋，咁其實我哋病人，我相信佢哋去多次，或者同埋依家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方法噶嘛，可以去醫院攞又得，藥房攞又得，社區藥房攞又得，或者個速遞過嚟又得噶嘛，所以其實好多方法可以幫到醫生做到呢樣嘢嘅。 阿陳偉傑，頭先咧，即係我哋都有提到咧，即係話其實即係病人當中都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啦，有啲可能係長者啊，或者長期病患啊，甚至乎可能啲獨居長者咧。咁如果佢哋有一個即係要長期覆診啦，同埋需要嗰個藥物咧，其實喺呢方面你哋有冇即係接觸過呢一類型嘅即係個案？其實即係如果喺佢哋個剩餘藥物嗰個情況係點樣咧？ 我哋就冇，我哋癌症病人組織嚟嘅，所以癌症藥我哋就有啲個案嘅，佢哋啲病友唔喺度啦。咁剩翻啲藥咧，佢會捐出嚟俾我哋啲新症病友，但係我哋要佢捐再轉配嗰啲咧就麻煩啲嘅，亦都難揾啲嘅，因為我哋如果食藥，我哋同醫生買，就算你自費藥好貴嗰啲，講緊幾萬蚊一個月嗰啲都好啦，我哋都俾咗錢買一個月，你無端端俾十零廿粒或者俾一個月，我都冇用啊嘛。 嗯， 所以其實對我哋嚟講，真係有錢買藥嗰啲就唔係影響唔大嘅，就算佢攞嚟都係當開門口當士啤嘅。反而你回收咗之後，如果可以再從一個機制去配對翻去，俾啲有需要嘅新症病友。反而我哋有啲癌症病友嘅新症病友，可能佢要試，啱啱開始試咧，試一隻標靶藥，可能食咗一個禮拜佢唔舒服，佢唔知係藥問題定係個病嘅問題。試過有個證實咗係藥嘅問題，佢要停藥。咁但係我買咗成個月藥，我食咗一個禮拜又唔用得啦，咁即係變咗老浪費啲藥咯。 啲 藥好貴噶嘛，陰 公。我就上頭先阿邝耀森咧都提過，佢話唔知點樣處理啲藥，譬如如果轉贈，其實係咪一個即係妥善嘅處理方法咧？定係話都存在啲風險咧？你哋有冇討論過呢個問題啊？ 有嘅，呢個問題都其實係會有嘅，老老實實。不過因為我哋癌症藥嘅好處咧，就比較 包装得靓啲，同埋真系密封嘅，咁我哋先至会转赠俾人嘅啫。但其实即系要嘅病人都唔会好多咯，即系呢个要稍微大规模啲咁样去运作咧。我谂即系当然啦，大家有信心，质量问题、卫生问题，咁其实就有病人真的有需要，会讲紧啲药系讲紧几万蚊一个月嘅时候，俾到一个疗程佢，咁又唔同啦嘛，啊。 嗯，阿陳偉傑其實話，即係其中有一啲説法就話咧，即係喺個藥物嗰、那個剩餘藥物嗰個回收嗰個機制上高咧，即係社區藥房都有一個角色扮演嘅。咁、你覺得如果從即係你哋嘅角度咧，其實社區藥房喺嗰、那個即係剩餘藥物回收上高，幫唔幫到呢件事咧？ 哦，呢、這個贊成㗎。咁啊，呢個社區藥房，我諗將佢要將來功能應該係其中之一個功能可以做到呢樣嘢係最好嘅。 嗯， 係啊，其實同埋一樣嘢，譬如我哋。唔需要一次過去攞三個月藥啊，半年藥，可能一個月，下個月可能落去社區藥房攞藥咪得咯。 嗯， 你只要俾張紙，我話俾你聽，我可以去落社區藥房，憑我哋身份證啊，證明去攞翻藥咪得咯。尤其是買啲標昂貴啲標靶藥，講緊幾萬蚊一個月啊。如果你可以控制到佢，你兩個禮拜，我有錢可能兩個禮拜食先都好嘛。真係冇錢嘅真係冇辦法啦。咁你我都可以逐啲咁去俾住。慢慢嚟食住先啊嘛， 系陈伟杰头先提过咧，就系你话系速递咧个方法嚟嘅。其实你哋从病人角度嚟讲，其实第时即系攞少啲药，可以打个电话或者有个短信就可以有速递嘅。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个长远方法咧？系咪我哋都可以大力推广下咧？ 我觉得系好事嚟噶，冇问题嘅。我觉得呢个好方便啫，速递又好啊。 咁会唔会担心即系速递有咗嚟，譬如老人家长者，哎呀，嗰即系冇人同佢解释呢啲药系乜，又会有啲风险咧？ 哦，咁你始终都会去医院攞药，第一次或者你唔止一次去过医院，同埋呢啲药通常都系比较长期服用，我哋要稳定嘅病人先至会用呢个方案啫嘛。你新嘅啲可以落去县医院嘅药剂师倾下，所以如果唔系第二个方案就可以落去社区。药房啊，同啲药房嗰啲药剂师倾咯。 阿陈伟杰，其实社区药房另一个即系角色就系有可能系跟进下啲病人即系食药嘅情况。你觉得呢个都帮唔帮到啲病友咧？ 咁对啲老人家嚟讲，一定系有帮助，系好事嚟嘅。同埋其实最，我觉得反而就系最重要角色嘅就系、是，起码等啲病友知道，如果真系睇唔到医生，可以去社区药房，知道有啲咩药可以啱，配药又好，自己买自费药买嚟食都好噶，诶减轻咗医生嘅工作量，咁病人有药食，即系其实我哋病人有时病咧，你冇医生睇都唔紧要，但系唔可以冇药食噶嘛，即系你有药食，其实对佢嚟讲已经系件好事嚟噶啦。 咁其实就你嘅即系观察，会唔会即系你哋啲药物应该就唔会随便抌噶啦，因为都系一啲即系专门嘅即系医治癌症嘅药物啦，所以都唔会冲落去个座厕又唔会劈咗落去垃圾桶噶嘛。 嗱，老老實咧，即係通常佢啲病友咧都會有啲都會話問我哋要唔要嘅，咁我哋有啲我哋會問嗰啲病人咧，有啲病人啱用嘅，咁我哋都會同佢攞嚟配對俾佢啦。如果唔啱嘅咧，即係冇辦法嘅咧，我哋都會建議佢俾翻啲社區藥房啊，有啲回收中心俾佢回收咯。 咁你個配對其實都係應該會即係揾翻醫生嘅專業意見嘅啦。 係啊，唔係咁通常配對係梗係要講緊食緊嗰隻藥，長期食緊。大家都同一個牌子，同一個份量。 好，咁啊，陳偉傑，好多謝你，我哋傾到呢度啊，咁多謝陳偉傑，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香港女子冰球队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第三级别 A 组赛事历史性夺得冠军，在颁奖礼上大会播放出正确国歌。领队关婉仪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透露，今次女子世锦赛检查国歌时仍然发现有错，在当地接收 USB 记忆棒的人员与负责播歌的人员不是同一个人，而两人未有交收 USB。负责播歌的人又上网下载，他说如果对方不容许核对国歌，又会再出错，将不知怎样向公众交代。 B

好，咁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啦。咁头先我哋就倾紧呢一个即系剩余药物嗰个回收机制啦，个处理问题啦。咁啊，听众都仲有即系想发表意见啊。咁我哋先听一听即系听众杨小姐嘅电话先。杨小姐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杨小姐你好， 系你有咩意见呢？ 其实因为第一，我谂我都叫做系后生，我哋系属于五啊零岁噶啦。咁但系我哋即系回收呢一样嘢咧，我哋真系冇乜点听过，亦都唔知道究竟应该边度做到。咁呢样嘢我想讲嘅。另外第二样嘢就系、是、即系真系切身处地嘅。我妈妈就时常都要入医院，有一段时间入医院啦。咁佢系一个长期病患。其实咧，每一次入院咧，出院之后，医生都会俾翻一啲同等份量或者甚至乎更加多嘅药俾佢，变咗就好多时都系好积压好多药喺度嘅。咁你谂下一个长者，70岁或者80岁嘅长者，而家更加多啦，有几多个会即系咁清晰会知道啲药嗰个即系个处理方法咧？咁我哋后生嘅都帮佢不停咁去做，但我哋只系我只可以帮佢抌咯。 系， 我谂唔到有咩地方可以帮佢收。 点抌法，杨小姐？即系你帮即系妈妈去处理佢嗰啲剩余药物啦。你点样处理咧？即系点抌？ 我会系就咁抌咗佢咯。 即系就咁抌落垃圾桶。 冇错。 但系你就 当然我会包几个胶袋咁样抌咯。 咁但系呢个频率高唔高？即系而家即系妈妈，即系而家即系长期病患，即系需要即系。 其实系高嘅。其實是高的，因為真的呢很多藥呢我不知道是因為醫生特別是現在近期即是新冠肺炎可能更加即是他們會這樣啦。咁我媽媽是之前未曾新冠肺炎之前的。咁有段時間呢他們都是怕不夠藥，他們都是會給多不會給少。 明白。 這個是公立醫院。咁但是我們來講即是家屬來講都是多謝醫生咁做嘅，因為其實都驚唔夠，但係原來翻到嚟睇，咦唔係喎，都有好多喎，咁變咗我就會數，然後話翻俾醫生聽，今次啲期唔要啦咁樣。 我想問楊小姐，如果最簡單嘅可以點樣回收，或點樣俾你哋即係丟棄翻？你覺得最簡單嘅方法點樣可以幫到你？ 最簡單，我覺得就真係邊度覆診嗰笪地方有一個回收桶俾我哋抌，我就覺得係最好。唔理係後生或者長者，我覺得佢哋都會識得抌去呢度，好過咧有啲長者咧。我有聽過你痛啊，我有止痛藥喎、啊。我媽咪試過咯，即係落街嗰啲人咁樣，阿婆你唔知係咩藥啊嘛，你啲類似係 Panadol 嗰啲都仲 OK 啊，有啲係例如真係抗生素，佢哋真係會以為呢啲係止痛藥，會照俾人咯。咁、反而就因為多嘛，你多，如果佢哋知道，即係如果有同埋，我覺得真係嗰個宣傳咧要多啲咯。冇宣傳，冇人講過，冇教育佢哋，因為佢哋有陣時喺個診所度都冇嘢做㗎。咁點解你哋唔試下咁樣做呢？啲即係啲可能啲義工啊，或者一啲社康姑娘類似咁。因為我試過就係、是。打針嗰啲防疫針咧，佢哋喂唔係防疫針 ，sorry， 係嗰啲類似係即係流感針啊嗰類，佢哋會走嚟 sell 嘅喎。你哋打咗未啊？即其實長者好聽姑娘話噶。 好，咁啊，楊小姐，多謝你電話先，我哋傾到呢一度啊，多謝楊小姐嘅意見啊。咁我哋接聽另一位聽眾阿何小姐，何小姐你好， 係你好， 係啊，你有咩意見呢？ 係因為我都曾經試過咧，就有親人咧就係、是有啲藥物。即係佢早幾年咧，係醫管局係收翻嘅，即係原裝包裝冇錯過，咁係會收翻嘅。咁之後疫情之前都開始唔知點解唔收啦，唔回收。佢咁我就問佢啊，喺邊度回收咧？我應該點樣處理藥物？佢就話不如抌咗佢，又或者即係沖廁所啦咁。因為我就話啲藥係新嘅，冇過期，原裝抌好浪費。但如果我沖個大海，佢係毒藥，亦都係污染過海洋或者係。即係都唔係咁好啦，立亂抌咗佢都咁樣處理，跟住有啲人執咗入當係藥咁食咗佢咧，我又唔想。咁因為最近我個親人過咗身啦，但佢係有好多種藥喺度嘅，好多藥都係冇拆嘅，都係石子包裝啊、原裝咁樣嘅。咁我覺得如果抌係好浪費， 但我都好希望係佢回收啦，喺邊一度或者我哋可以回收箱，我都好贊成嘅。其實仲方便我哋啲市民啊，啲唔用嘅藥物或者新包裝冇拆過，當然冇拆過，又唔過期嘅，我就可以擺翻嗰度俾佢哋，或者過期都可以自己處理咯。 係何小姐，你头先你提过以前咧，你可以拎翻啲药物未开封嘅、未用过嘅，拎翻去俾翻佢。你拎翻去边个位置俾佢？俾翻个药房啊，定俾翻医生啊？ 药房，我俾翻佢哋嗰个医院里边嘅药剂部药房，因为我哋新家人租屋企人系促诊喺嗰度攞药噶嘛，咁我俾翻佢哋嘅，只要唔系拆过晒啊、过期，佢就会要翻噶。 好，何小姐，多谢你个意见啊，同埋个经验啊。咁啊，再听另一位听众嘅电话，戴女士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戴女士，你有咩意见呢？ 我觉得咧，而家政府推行嗰、那个地区康健中心咧，可以大家可以合作一下啦，因为里面都有啲驻场姑娘啊。咁如果有啲药物咧系即係多咗嘅，可以等佢哋識得去處理，或者係點樣分派咁。因為一嚟係衞生問題啦，二嚟同埋我哋啲市民真係唔知道擺去邊度去。 咁其實你自己有冇即係處理成藥物嘅經驗咧？自己本身 我都有噶，但係即係都好遺憾，因為都擺咗起碼一年以上都唔會再食啦。咁始終都係會掉落垃圾桶咯。 但係掉落垃圾桶有冇啲特別嘅處理，定係淨係點樣做？ 冇我想问大律师，好简单，你知唔知原来啲药物咧，如果就咁样随便丢弃咧，会影响啲有呢个带嚟嘅环境啊、生态嘅问题，有冇呢个嘅咁嘅概念啊？以前 我其实都有咁样嘅忧虑嘅，但系因为实在冇一个地方可以俾我处理咧，所以我都迫不得已就都好希望透过呢个节目，睇下点样可以令到环境会好啲，同埋啲药物系正确咁样去处理咯。 好咁啊，多谢大律师嘅电话，多谢你。咁啊，睇嚟其实即系好多市民都唔系好知点样正确去处理佢哋嗰个即系剩余嘅药物。 系啊，佢哋唔知道，但系个心又好似好想处理得妥当，又唔好浪费，又唔好环境污染，又唔好制造一啲所谓药物乱食嘅情况。我觉得普遍市民其实都有呢个好清晰嘅谂法，但系唔知点样去做嘅啫。 咁所以即系头先即系有提过就话，如果能够喺医院药房去有一个回收箱，咁可能系一个比较简单嘅， 系真系 好简单， 系喺边度攞咪边度回收俾你咯，跟住你自己嗰啲药房啊，自己处理翻咯，医院处理翻咯，咁其实诊所处理翻，其实似乎而家政府系嗰个政策上面系冇关注呢个位置，所以好似冇一个具体嘅方案嚟处理住。 系啦，咁所以另外有一说法就系，如果社区药房嘅介入，可能又会帮到呢件事啦。 系啦，多咗资源啦，咁就去社区地区嘅呢个嘅教育，自然系做得到，就系社区嘅辅助都可以更加到位咯。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好，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护理专科学院合作系列将会讲解手术室常见危害。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都市人健康问题十年如一日，工作忙碌，缺乏休息，烟酒过多，严重影响耳朵健康。手下留情，家传户晓，驰名中外。精选各路嘉宾，使用现代科技联络翻嚟，听到人人耳朵畅快，心情靓晒。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一台生产，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今个星期仲有我李尚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咁啊，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吓，咁啊，最后呢一节咧，我哋会讨论一下一个关于叫做屋企后山嘅话题嘅。 啊，健康活动嚟嘅话系咪？ 系 啊，带我去行山啊。 系啦，行山有关嘅吓。咁啊，讲下屋企后山咧，其实因为有一个环保育团体咧，佢做一个定义，即系最近做一个即系研究啦，就系呢啲屋企后山点样定义咧？就系可能距离你屋企即系十五分钟嘅路程咧，就可以行到去嗰个即系山径嘅起点。 嗯， 系啦。咁啊，例如话咧，好似咧喺将军澳有个鸭仔山，呢、這个我都行过噶，因为好似呢啲鸭仔山即系都系好近民居嘅。 系 咁啊，而呢啲即系好似呢一个鸭仔山咧，其实本身嗰啲山径啊，可能系讲紧话即系百几年前已经系成咗型噶啦。咁啊，除咗话即系我哋见到有时呢啲咁嘅山径，又应该有啲即系 啲山友啊， 系 即系自己可能就去搞咗一啲设施， 哦，自发自己哦摆咗好多嘢喺度， 系啦。咁有时我行一啲就见到有啲健身，因为我自己都中意行山，咁所以有时啊嗰啲地方咧行到咁上下咧，有啲凳仔啊， 系 咁啊有啲路咧，其实你见咧就应该唔属于系即系渔护署啊，或者系即系政府部门即系收足嘅一啲行山径啦。咁、可能有时你见到可能有啲人就用啲即系砖啊瓦啊，咁佢哋搭搭条路上嚟啊，又攞啲即系即系铁通啊，咁啊整啲栏杆啊。咁其實就有時我行咧，即係有時同太太行啊，佢都哇好似好危險咁樣喎。 係喎，嗱，呢個你頭先咁講咧，就其實我相信呢啲就唔係郊野公園嘅範圍啦。如果唔係，應該就好好啲去處理。其實咧就係好，我見好多嘅，我自己都行過。其實就有啲居民咧熱心，可能自己就掘咗塊地啊，就平佢擺啲凳，甚至乎擺啲健身器材。頭先你講個欄杆，其實咧有一個問題啦，係好好利用咗啲地方，但係存在另一種風險。你安咗栏杆，安唔安全咧？边个安咧？咁你摆嗰啲嘢喺度，会唔会就系牵涉到就系侵占嗰啲政府用地咧？嗱，成件事咧就系，即系似乎我哋有空间，系点用得好嘅空间，又唔会制造一啲嘅责任出嚟咧，或者啲风险出嚟咧？似乎我哋有山要点样行得开心先得。 系啦，咁因为其实即系有啲保育团体咧，即系佢哋个研究就话，其实呢一类咁样嘅即系近住自己屋企后山嘅即系小径咧，都系估算啦，系服务紧150万名居民嘅。咁所以其实都好多人即系会有机会用到呢啲山径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兴趣就呢一个话题咧发表意见嘅听众咧，欢迎打电话嚟咧1872311 1872311。咁我哋而家不如先接通即系一位嘉宾嘅电话，同佢倾倾先吓。咁我哋就同阿邝心怡，佢系 Parks and Trails 嘅传讯总监。你好啊，邝心怡。 系， 邝心怡你好。 系啊，因为你哋个即系团体应该就做咗关于即系呢个即系屋企后生嘅一啲即系研究或者一啲睇法啦。你其实有啲咩睇法咧？ 哦，系啊，咁我哋啱啱就喺复活节期间咁做咗呢个嘅研究嘅。咁其实我哋讲紧嘅屋企后生咧，就系、是、其实佢唔属于郊野公园范围嘅，但系咧佢系好多时都系一个啲绿化地带咁样样，同埋就系同屋企好近嘅。咁所以呢啲咁样嘅郊野咧，未必有時啲就算住喺當區嘅居民都未必知道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就覺得全港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社區咯，咁如果多啲人知道嘅時候，咁可能除咗去一啲熱門嘅郊遊路線，亦都可能同時可以發掘翻自己社區有嘅一啲大型嘅地方，又可以好近自己屋企咁樣咯，所以就有呢個研究。 哦，我想問阿邝心怡啊，頭先你講嗰啲係綠咧，你講嗰啲後山山徑咧就係綠化地帶，你所講呢個綠化地帶範圍之下，係咪都係個政府嘅土地嚟嘅？ 是，其實是政府的土地嚟嘅，咁但係因為佢個規劃本身咧，就係、是、其實係佢又唔屬於郊野公園，咁就唔係一個即係屬於即係郊野公園個規範嘅個範圍嘅。咁佢就係好多時咧，呢啲地咧，其實係未有一個好明確嘅規劃目標，咁變咗就可能又好似一個土地庫咁樣，有時可能有啲地咁樣，可能會攞咗去起樓或者起一啲嘅設施，但係如果冇嘅時候咧，就係、是、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個即係一個郊野大自然咁樣嘅狀態嘅一個地方咯。 哦，我相信你講嘅係即係我哋規劃上面都係變咗一個綠化，即係綠化區、綠化地帶，其實已經係一個規劃用途，係只不過就冇發展，但係又冇管理咁嘅意思係嘛？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佢因為佢呢啲綠化地其實佢冇一個好明確嘅即係規劃，即係唔似好似郊野公園好明確嘅講咗嘅話咧，就可能好多嘢唔可以做嘅，好清晰嘅。但係呢啲地咧就相對係冇一啲咁樣樣嘅，亦都冇一個政府部門咧係專責去管理咁樣樣嘅。 咁依家我哋係啦，依家我哋係傾緊咧屋企後生小徑嘅管理問題咁，所以聽眾而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發表意見嘅。咁係啦，阿邝心怡，咁其實我見到你哋其實應該係有一個即係管理制度嘅建議，叫做認養山徑，其實係點樣嘅一件事嚟嘅咧？ 係啦，其實我哋係因為見到咧，即係而家其實都某一啲區域嘅山徑咧，就可能會多啲退休人士啊，或者啲純滑客去使用嘅。咁有時有啲徑咧，因為佢哋即係冇一個即係冇特別嘅管理咁樣啦，咁可能佢哋會自己做一啲 DIY 嘅路徑。咁有時佢哋用啲物料未必係適合嘅，可能會污染嘅環境咁樣。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因為好多時呢啲嘅山徑咧，又會係一個可能會係呢個民政處佢會係做一個小型工程嘅管理。咁變咗好多時佢哋可能會因為佢哋 小型工程咧，佢相可能係即係一次嘅一個合約，咁啊變咗佢哋就會諗即係後續維修比較麻煩，佢哋就可能好快地就用咗啲石屎去起咁樣，咁但其實相對未必係對個環境最好嘅咯。咁所以我哋就提議咧，就係即係中期嚟講咧，可以譬如話其實而家即係有啲嘅環保團體佢哋都有做嘅一啲叫做用啲天然物料去做一啲叫做環保山徑嘅嘢，咁我哋就覺得可以有呢個叫做營養呢個小徑嘅制度，咁譬如由政府去批出可以係俾一啲嘅環保組織去可能係同呢個嘅市民去一齊去做一啲咁樣嘅用天然物料去砌嘅一個山徑咁樣，又可以做到一個嘅教育嘅作用，咁我哋所以就有呢個倡議啦。 系，我明白。邝新如头先讲咧，就系话，呢啲嘅空间或呢啲山景咧，就冇人管理啦。咁但系亦都系，民政事务署亦都有工程做。咁你理解咧，接触过，其实具体边个部门应该系管呢啲地嘅咧？系咪应该系地政署自己处理翻咧？咁问题就系，如果想问题而家重点系点样去做得好啲？咁其实问题就系点样做先系一个重点啊？系咪如果知道点做，其实政府亦都可以带头自己去做得到咧？ 其实而家咧就系因为嗰个问题就正正系冇一个综合嘅管理，因为变咗即系每一个唔同嘅山径咧，有时可能系民政处，有时消防啦、地政啊、土木工程啊，可能即系好多个政府部门都可能牵涉嘅，咁所以变咗咧。有好多時可能係一啲小修小補嘅工程咧，咁就變咗，亦都唔係都好似係即係頭痛醫頭腳，頭痛醫腳咁樣，咁就冇一個大局嘅大範圍咁睇。所以我哋其實我哋自己覺得長遠咧係可以，甚至乎係有一個政府部門係專去管理，尤其是譬如話喺呢啲山徑入邊，譬如其中咧，譬如窩仔山啦，咁就係之前就即係發現嗰個水庫。嘅時候咧，就令到即係大家都好留意嘅一個新聞啦。咁其實正就係因為呢、這個即係呢個呢啲山徑咧，冇話一個部門去專屬管理咧，就可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又或者例如呢個摩星嶺咁樣，咁其實摩星嶺上邊咧嗰個山徑咧，其實有好多歷史遺跡嘅。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就係因為冇一個部門去專屬管理咧，咁可能會即係啲人會喺度打窩機嘛，有好多BB 子彈啊咁樣，咁其實我哋就覺得呢啲咁有歷史價值嘅地方，可能係可以用一個叫做遺產公園嘅咁樣嘅模式去管理。咁呢個咧就要真係好長遠啦，即係可能係一個比較即係大嘅局，去可能要一個局咁樣去做一個統籌，咁樣去將呢樣嘢變成一個即係公園，就可以亦都可以喺教育人啦，或者係香港嘅一啲旅遊嘅地方都得咁。但係呢個就要係再好長遠咁樣咯。 咁啊，邝心怡，我睇到有啲资料就话咧，即系其实喺上水嗰个蝴蝶山做一个试点，即系试下系咪可以做到呢个后山小径嘅先导一个计划啦。其实即系呢样嘢，其实点样做咧？即系如果真系用呢个地方， 咁其实譬如话，因为而家好似我讲，因为而家出现好多问题咧，就系话又例如咧，就系譬如好多时嗰、那个山径或者會有好多市民去用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哋會加咗好多自己嘅一啲設計咁啦，有啲山徑可能佢會有啲擺咗自己啲凳啊，即係簡單嚟就凳啦，有時甚至乎有啲運動設施啊，或者係整咗個帳篷啊呢啲咁樣。咁其實咧我哋覺得咧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市民去運用佢哋自己嘅創意去做一啲嘢咧，係即係我哋都鼓勵，但係同時咧，因為理論上咧，即係都係有一個嘅即係合唔合法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我哋想譬如嗰個試點嘅意思就係話，會唔會係可以譬如話假設嗰度係民政處都可以去做嘅時候，就可以有一啲同啲即係特別多使用嗰度嘅人士嗰度一啲嘅團體咧，可以諮詢佢哋，可以大家去傾到一啲方案出嚟，因為其實呢樣咁嘅做法咧，以前都試過嘅，七十年代都有咁樣嘅做法，咁變咗咧就可以由即係政府又可以設計到啲更加適合居民嘅措施啦，咁同時居民又唔會自己無啦啦起啲嘢，因為有啲嘢就可能相對係即係冇乜大礙嘅，但有啲嘢咧就可能係對個環境唔好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可以去做咁樣嘅試驗，就係話可能可以同啲當區居民去諮詢佢哋，睇下點樣去合作。去做到一啲適合居民用到嘅一啲嘅設施咁樣咯。 我諗頭先邝心怡佢提到咧，就话民政事务处如果佢好清晰系佢管辖范围，你就容易啲处理啦。其实只不过就系谂下点样做好嗰个设施啊，点去改善到嗰个使用嗰个便利同安全性啫。咁但系问题而家似乎背后就系、是。 好多呢啲山径，但系你就提过话唔知边个部门管理嘛？咁其实系咪个重点而家要处理翻呢啲适合使用嘅呢啲山径，而揾翻出个所谓嘅负责人、负责部门，咁而先要厘清边个系对口，咁你先至可以有一个完整嘅所谓嘅一啲嘅设施啊，或者管理嘅模式可以摆到落去咧？其实而家系咪揾唔到个源头，揾唔到个管理者嘅，或者佢属于边一个部门嘅处理嘅问题咧？ 都可以咁講，因為其實就即條條山徑都唔同嘅，咁有啲譬如可能好似你咁樣講，明確啲知道，即係譬如可能民政處佢會可以即知道佢有啲某部分係去負責嘅，咁嘅時候就可能可以即直接去同民政處啦。咁但有時有啲設施咧，又未必即就算係民政處嘅時候，入面可能有一啲知識哦，原來係水務處嘅，又或者係其他處嘅，其實都係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咁所以我哋就即我哋都明白呢啲唔係即短期可以做到嘅嘢。咁但係所以我哋就會覺得係即中期嘅時候，即會可以有一個。真係會去睇下呢一啲即係因為其實呢一啲喺綠化帶上面嘅呢啲我哋叫做屋企後山嘅地方呢，其實係可以係即係俾到一個市民一個康樂嘅即係空間咁樣。咁如果即係政府可以睇返呢啲空間去即係去搵返部門去管理返嘅話，咁我哋覺得係會即係會對市民可以更加可以使用到。 唔好浪費啲地方係咪？ 是啦，冇 错。邝心怡，其实你哋即系组织提出咧，认养山径呢一个管理嘅方法，其实都一个即系政府即系加埋民间嘅一个做法啦。咁但系即系如果话即系民间去参与啦，咁其实即系喺嗰个应该俾边咩民间组织去管，其实呢度都会有个争议。即系如果你哋嘅说法会系点样咧？认为？ 係，我哋就覺得，因為其實頭先提過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咧，如果譬如話假設咧，即例如民政處咁樣又講翻，咁好多時佢哋嗰個即係佢哋而家有嘅即係管理模式咧，就可能會係譬如佢哋有個小型工程咁樣，咁佢哋批咗個小型工程，咁佢哋就要可能係要即係要攞呢一個嘅即係要俾要格價咁樣啦，咁然後可能價低者得咁去做，咁好多時呢啲咧就未嗰啲嘅做工程嘅人咧就未必有一個即係環保嘅思維喺度，但我哋咧就。知道，譬如話即係而家，即係譬如喺台灣好流行嘅，就係用一啲天然物料去做一啲山徑。咁而家香港咧都有啲環保團體去倡議嘅。咁同埋其實，譬如郊野公園範圍入邊咧，咁漁護處咧，其實咧都會有呢個嘅專業知識去做嘅。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呢啲咁樣嘅山徑就可以揾一啲環保團體去。同民間一起做的時候呢，就除了是可以做多一些環保的山徑對個環境好之餘呢，我們都覺得好像是一個即公眾教育的角度去看咯，那可以給一些市民親身去感受的時候，那會令到大家即都會覺得啊，就好像對那個大自然啊，或者對自己即屋企附近的郊野特有多一些歸屬感，去希望它好一點，那我們就覺得可以是一個這樣的模式去做咯。 啊，鄺心怡啊， 脫離那個，不好意思，是脫離那個思維，就是說即要價低者得那樣東西這樣咯。 不是，這個我想這個撇開這個價低者得的問題，我想是怎樣做的問題。其實鄺心怡，你們那個試點項目呢，你即係具體嚟講，或者幾時有機會可以有一個即係有個模式擺到出嚟，等大家或者政府都可以認真去研究點樣建立一個完整嘅做法咧？ 其實咧，而家咧，即係譬如話，可能喺郊野公園範圍咧，咁漁護處啦，又或者一啲嘅環保團體咧，其實都有搞過一啲 workshop。去工作坊去俾市民去參加，然後去即係可能係幾堂咁樣啦，咁去認識啦，跟住之後到最後就落手落腳去砌咁樣嘅。咁但係呢啲全部都係比較即係可能係因為都係一個即係公眾教育模式咧，咁可能係一個即係活動咁樣，即係即係 one off 咁樣一次半次嘅。咁我哋覺得呢一樣嘢可以係應用喺而家呢度。咁因為而家屋企山徑屋企後山咧係冇完全冇呢樣嘢嘅。只不過我哋覺得係可以用呢、這、一個即係郊野公園遊，咁係有呢個模式咁樣去借鏡，就擺翻落嚟呢個嘅屋企後山度咁樣咯。 好，咁啊，多謝阿鄺心怡嘅電話。咁啊，我哋傾到呢度，多謝你。咁啊，鄺心怡就係呢個 Parks and Trails 嘅傳承總監。咁其實阿何國業其實睇嚟即係要。管理呢一個後生嘅即係小徑咧，其實都係即係佢哋講就需要一個即係跨部門嘅協作先做到的。 絕對係唔係跨部門啊？全政府嘅部門，因為其實佢牽涉嘅地方仲多，同埋牽涉嗰個責任都更比郊野公園仲複雜，我覺得。 嗯， 所以真係要認真去研究，但係一定要行動。 好，咁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為止。